八个住宅单位遭爆窃，损失财物包括现金、手提电话和珠宝等，总值约545,000元。警方拘捕一名疑犯，警方调查后前晚在青衣村拘捕一名38岁本地男子，涉嫌和至少8宗爆窃案有关。该名男子同时涉嫌同一宗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案，同一宗盗窃案有关。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29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五同星期六较凉，同埋有几阵雨，早上气温降至20度以下。现在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3%。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有一两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6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报35,457点，上升1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19点，上升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6，日元114.39，瑞士法郎0.923，加元1.236，人民币6.383。英镑兑美元1.38，欧元兑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48，新西兰元兑美元0.7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8.87美元，卖出1769.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行政长官发表了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大江大河， 丧妻之痛，刻骨铭心。韦春红突然向雷东宝表白，雷东宝会不会忠于自己的感觉呢？ 大江大河 晚晚看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Thanks. 早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咁啊，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喺直播室入边有嚟自二台嘅白元浩，咁啊陪住各位听众喺朝头早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就系2021年嘅10月20日啦。你睇下今年，即系时间都过得相当之快啊吓。咁啊，眨下眼咧，由年头嘅时候咧，咁啊每一日朝头早同大家见面，咁啊然后咧就。到今日都已經去到10月20日了，哇！時間真係相當之快，咁仲有兩個月啦，兩個月多幾日咧，咁就已經會去到咧，就又係一個新嘅年頭啦。咁所以咧有啲咩工作未做嘅，咁快啲啦啊，快快手啦，咁啊追翻個進度。如果唔係嘅話咧，到年尾又要再趕過噶啦。 晨光每日一格。 工作去到咁上下，就发觉去到某一啲嘅樽颈位，你就要谂方法去到转一转下自己嘅工作模式啦。例如揾一啲新嘅出路，换下身边嘅一啲嘅好简单嘅工作环境啊。其实好简单嘅啫，例如系喺呢个 office 嗰度啦，换下啲盆栽嘅摆设啊，喐下少少嘢，咁啊令到你有一种咧就系新鲜嘅感觉。之前有冇睇少啲新鲜嘅感觉噶？因为好多嘅叫做成功嘅企业家啦，佢哋都系每一日咧啊，揾一啲唔同地方去到少少令到自己转变，不断咧就系好似令到自己一种保鲜啊，将自己嗰个嘅斗心不断保鲜住，然后咧就可以啊继续有力量咧去到搏杀。幸福和成功都是要自己去到争取的。问题有时候你有没有胆量，所谓胆量的意思就是你有没有勇气去到挑战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如果都是现在目前去到一些困境，你觉得是骨头路的，不用灰心。其实在你身边都有很多人陪伴着你，或者跟你一起同一阵线去到努力的。希望你们在你的工作上、学习上都可以有个好好的成功。 You go, I go， 自在出路，全赖感觉，比算命数。You go, I go， 为爱骄傲，错失过就要上诉，焕发式样品味超越平淡，包装没规定时限，只为装扮不贪你一眼。哦，坐你车上请别轻易停站，敢出走幸福就无限，加大胆量不想你眨眼。I'm gonna 上嘅时间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1%啊。You go, I go， 佢系卫兰，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准备丰富嘅早餐，谂定翻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饮咖啡可以醒脑提神，不过最近有中医师就提醒大家，一旦饮错咗变质嘅咖啡，可能就会令到身体出现大问题。反而饮好嘅咖啡可以帮助人放松神经，有助入眠。到底点解呢？咖啡因有提升身体代谢、提神嘅作用。如果饮用适量嘅话，其实系有正面嘅帮助嘅。所以减肥、健身嘅时候，都经常会用到咖啡因嚟到提高代谢。注册中医师就话啦，咖啡真正令人不适嘅原因系嚟自咖啡发毛，因为咖啡发毛之后就会产生毒素。咖啡系一种种子，若果种子嘅表面完整，就比较容易唔会令到细菌入侵啦。但系有啲昆虫就会喺咖啡豆嘅表面寄生，并且咬咗一个个嘅小窿。如果嗰粒咖啡豆被咬穿之后，霉菌就可能会入侵，导致咖啡发毛啦。喺呢个时候，咖啡豆除咗产生毒素之外，味道仲会变咗，可能会出现苦涩，或者饮完之后个胃唔舒服，难以入眠，甚至乎有心悸等等嘅情况。医生就话啦，原则上在饮用手冲咖啡或者是精品装原咖啡的时候，都会将一些坏的咖啡豆拣走先的。不过大量的咖啡豆可能比较难全部都抌晒，所以通常就会将咖啡豆烘焙耐一点，然后呢就令到它味道苦涩，跟住就再加糖加奶去掩盖这些不好的口感，增加适口性。中医师就强调，好的咖啡会增加抗氧化修复的能力，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绿茶酸，这一种是一种对身体抗氧化和抗自由基非常好的元素，因此喝了之后就会令到神经放松，心情愉悦，还有机会可以促进睡眠。所以到底咖啡是提神定还是有助入眠，完完全全的关键就在咖啡豆的品质上面。部分人因为怕摄取过量的咖啡因，就会选择饮茶。不过中医师就说了，事实上现时有些品种的咖啡，例如是常用的阿拉比卡种，它的咖啡因含量其实还少过茶。至于罗布斯塔种咖啡因呢，比例就比较高了。另外烹煮咖啡的方法都会影响萃取出来的咖啡因含量的。医生就提醒大家，要避免饮用变质的咖啡豆制成的咖啡，可以选择浅中培的单品咖啡，然后再用手冲的方式，令到它无法掩盖变质咖啡豆的缺点。即是说一饮下去觉得不妥，就知道出事了。都知道这个钟数的你可能还是睡眼惺忪，好想用些方法帮自己提一下神。不过早餐其实除了喝咖啡之外，都可以试下喝不同的饮品的，好像果汁啊、水又或者是牛奶等等，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都有不同的益处的。 I want you to be my baby. 前你个不对，请你讲出怎么不对你，我实在太过登对，一见即知天生一对。你望望我那双眼，心里积满感动，痴住所有不对都会很对，所有空虚统统破碎。你若是抱我亲我，知我今晚将会很有趣。一千吨冷水跟一千吨干冰都不可将我都加满。若是你要温暖，请你不必怕都打转。我预定要今晚跟你尽情热情热恋，请放得无紧，我知我身躯不会分寸。你若是再去呼引，会谷到哮喘，就算落落乱。开始不断，我 I want you， 我要 I want you， 我要你 I want you， 我要你的爱 I want you to be I want you to be my baby。 落落乱，落落乱，落落乱，今宵不要落乱，今宵应该我都吩咐我说，若是你要温暖，请你不必怕得打转。我预定要了今晚跟你热情热情热恋，请放得无紧，我使我身躯不知分寸。你若是再去呼吁，会谷到哮喘，就算落落乱，只想开始不断。 If you can sing it like this, listen to your mama and you never will regret it. If anybody wonders, you can tell them that I said The only thing I know is that I never, never can forget you. No. Been longing for you, baby, ever since the day I met you. I got you where I want you and I'm never gonna let you get away. 这首歌曲来自陈奕迅 I want 我是阿 O 每朝和啱 key 的人聊天，这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不到啊。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在你自己的生活上面，会不会真的有些坚持，成每一件事都尽量是做到尽善尽美啊，出尽全力去到做呢？咁啊，有嘅当然係好啦。不过喺春秋时期，鲁国嘅发生内乱，於是乎孔子呢就去到附近嘅齐国嗰度避难啦。係呀，圣人都要避难㗎嘛。如果唔避咁啊，点可以将呢啲嘅智慧呀、哲学呢继续流传落去呢？当佢去到齐国嘅时候，我欣赏到呢就係好多喂好好听嘅音乐喎。音乐的容易令人感动，孔子都不例外，一路听如痴如醉，即是整个人呢，哇，好像飘在梦境一样，大受感动啊。当时他更加形容到就是音乐呢好听到是怎样呢，甚至乎连埋食的食物啊，哇，完全都冇味，那种的香气呢只能够由耳仔那里呢去到品尝得到。你想想几夸张呢？咁啊，当其时喺个大厅嗰度啦，皇宫嘅大厅都有好多人咧，就系不断去到解释啊呢一种嘅歌曲叫做舞，嗰种咧就叫做笑，等等等等等等，话到咧每一种都有唔同嘅意境嘅。咁啊，孔子咧亦都喺周武王啊听音乐嘅时候啦，真系话自己都增进不少，听到好多咧就系经世嘅巨著音乐旋律，令到自己咧如痴如醉，就不断喺度谂啦。既然佢系文人嘅圣人，咁当然啦，会将自己所学嘅一切咧去到加以对比。佢认为啊呢一种嘅音乐的而且确咧极其美丽。过嚟感动人呢的而且确非常之好，体会到音乐带俾大家嘅一种好处。 佢就话到啦，哇！呢一种嘅音乐得而且确咧系尽善尽美，意思即系话达到去极点。啊，形容事物咧喺经过一番努力调整之后，可以堪称就系完美无缺。今日喺我哋工作学习嘅时候，你又会唔会都系能够做到尽善尽美呢？将自己所认识嘅、所学到嘅优点尽量展现出嚟，可以做到尽善尽美，其实好简单。而正人都话到，你一定会有好嘅回报。 原来没有包袱，其实没困局，曾经太懊恼，荒废爱好，抑压得再痛苦。原来状态不足，其实受注目，曾经怕控诉，批判满布，总退缩。原来有种的燃烧光煎熬，有种陌路崎岖而独得，前行被赞好，疗伤之后如伸手独斗，孱弱已久，必须挣扎，翻身不退后，途中荒谬，还抗着漂流，有一点理由沾湿眼眸，原来学会克服，其实愿继续，明知某劝告，想法太老，收敛得未满足，原来常爱追逐，其实没约束，明知有变数，不怕碰到小插曲，原来有种极限开辟荒芜，原来有种愿望兜转才达到，从前就预告疗伤之后如伸手独斗，孱弱已久，必须挣扎，翻身不退后， 歌曲嚟自 Robin 嘅《尚有一堆理由演出我优秀》啊！呢、這个时候咧，听一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啦。转头翻嚟香港电台二台同埋普通话台，继续有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陪住你。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呢？准备丰富嘅早餐，谂定翻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越来越多州份城市或者是私人企业开始强制打工仔接种新冠疫苗，令到各地有数以千计未打针的工人面临潜在失业风险。最新受到外界关注的例子是华盛顿州立大学在当地星期一解雇美式足球总教练和他的四个助手，理由是他们未能够遵守州政府的接种疫苗要求。该名教练早前以宗教原因申请豁免打针。另外，芝加哥和巴尔的摩等城市大批警察和消防员亦可能在未来几日失去工作，当局要求他们报告自己接种疫苗的情况，或按规定定期接受病毒检测。阿富汗问题三方扩大会议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公告，指俄罗斯、中国和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问题特使在莫斯科会面，与会者就共同关心的安全威胁问题交换意见。对于向阿富汗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和经济援助，三方表达共同兴趣。阿富汗问题扩大会议原本由俄罗斯、美国、中国和巴基斯坦共同参与，但美方早前表示无法参与，但会支援这个会议模式，并在将来参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制定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奥林匹克标志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行动方案，明确从严处置侵犯奥林匹克标志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司相关负责人说，今次行动保护的主要标志类别包括奥林匹克五环图案、专有名称、吉祥物、会歌、火炬造型，以及同残奥会有关的标志等。一艘载有四名珠海公安水警人员的船只和涉嫌走私快艇前日在大澳南涌附近搁浅，警方其后在南涌村山边拘捕一名涉嫌非法入境的46岁内地男子，并扣查一艘涉嫌走私快艇。警方说被捕男子正被扣查，并会继续向珠海公安了解事件。警方前日接报两艘快艇在南涌附近石滩搁浅，到场调查发现分别涉及珠海公安水警船只和涉嫌走私快艇。警方说得悉有珠海公安水警人员较早前在内地水域展开反走私行动，追截一艘涉嫌走私快艇时，为顾及人员和船只安全，意外进入香港水域。警方表示，快艇上一名内地男子一度逃去无踪，期间另一艘珠海公安水警船曾经到场救援。警方说事件中没有人受伤，涉及的两艘珠海公安水警船只同日晚上返回内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29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五和星期六较凉，同埋有几阵雨，早上气温降至20度以下。现在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姨，二台好日子。 我是夏妙妍，我在二台的时间除了主持中文歌集，还有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最难忘的就是可以访问中村雅俊、松田圣子和工藤静香。想起这些日子就好像是昨天的事，现在就要交棒给小白白元浩。 多谢你啊，喵姐，我已经由小白变成大白，做埋人爹地添啦。但是对日本歌的钟爱始终不变。 咁等住听你的天空海阔啦。 十八日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过去一年，你睇咗几多本书？当中又有边一本令你印象深刻？会唔会系今届香港书奖嘅决选书之一？第十四届香港书奖需要你嘅参与，请即登入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最喜爱嘅书籍同埋新晋作家，截止日期11月8日。第十四届香港书奖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及香港出版总会联合主办。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时间嚟到朝早6:37，咁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吓。咁啊，今日咧就系10月20日，朝早嘅时间25度吓。咁啊，早上白元浩打电话俾 Kitty 先，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啊，好嘢，越嚟越早醒喎，而家吓，唔使瞓啊。 咩啊？梗唔系啦，我惊系揾我唔到，好慌张 啊。唔会，揾唔到咪转第二个环节，即系边使慌张啊呢啲嘢。 喂，你知唔知咧？我真系，自从嗰次你揾我唔到之后咧，咁我后屘咧。近呢两次打嚟，我都好似，哎，叫醒晒咯。 系咯，好犀利。 我瞓得唔好啊，即系我知道你打电话嚟之前咧，我一定会中间砸醒咯。即系当然我有教闹钟啦，但喺闹钟未响之前咧，我个人就已经醒一醒咯。 哎呀，做咩声虚啊？搞到咁， 造成咗心理阴影啊。 系啦。 唉，算啦，唔紧要啦，早啲起身都系好嘅，等你电话嘛。 咁啊系，朝头早倾下偈啊嘛。 系啊，喂，我今日咧想讲单新闻俾你听， 点啊？ 睇下你听完之后咧有啲咩反应。咁咧呢件事咧就系发生喺安徽嘅。咁话说咧有一个司机咧，即系有一个男子啦，咁佢咧夜晚就约咗佢妹夫见面，咁佢揸车啦，咁去紧约会地点嘅途中咧。佢就唔小心咧，发生咗交通意外，就撞咗一架车咧，就落山喎，即系佢撞咗人， 撞咗人哋架车落山。 系啊，咁啊连人带车咁样撞咗落山。 人哋连人哋架车俾佢撞咗落山，入边有人啊？ 机噶，系啊，系啊，系啊。哇，咁佢就超级惊啦，咁啊非常之慌张啦，咁啊唔知点算好啦。咁就咧，因为佢本身去紧去搵佢妹夫，即系约会嘛，咁佢打俾佢妹夫就话：喂，弊啦，我发生咗交通意外啊！而家点算啊？我撞咗人哋落山、啊。 跟住打唔到个电话，就系因为个车入边系妹夫啊？ 唔系啊，佢打到啊，个妹夫就话俾佢听撞咗落山嗰个系佢咯。 哎哟， 即系妹夫又听电话，咁啊好彩，我估应该就阿妹夫听到电话咧，就即系嗰个伤势应该就未必十分之严重嘅。 系 啦，咁跟住就话你快啲嚟救我啦！你系撞咗我落去啊咁样。咁我睇到嘅时候就哇，有冇咁巧啊？即系电影桥段嚟嘅呢啲。咁点不知就系咁啱得咁巧啦。 哦，嗱，首先我开头听个设定咧，我就谂住一撞嘅时候咧，咁啊被撞嗰架车就打晒关斗碌落去嘅。咁我初头听嘅时候系咁嘅。嗱，如果而家照而家 Kitty 咁形容咧，撞咗落去之后，妹夫仲听到电话啊嘛。咁我估都系撞都系惨噶啦，撞咗落去之后咧，架车咧就斜咗落去一个可能唔系好高嘅山谷，冇打过关斗冇剩，可能安全啲咁斜咗落去啦。 系啊，吉人天相啦， 吉人天相啊，好事啊， 大幸啦，咁样 系啊。 好人有报啊呢、這个。喂，但系真系唔掂咁样落去。第一，佢点会无啦啦？佢系玩紧电话，有冇讲佢定系点样撞咗人？ 佢冇啊，佢冇讲啊。因为我谂佢成件事觉得最巧妙嘅地方就系，竟然系撞咗自己识嗰个人落去里边。因为我谂佢哋两个同时间都去紧同一个目的地噶嘛。 吓、啊。 系、哦、因为相约出嚟见面啊嘛， 系、哎、可能妹夫咧架车即系要歇一歇啊，你知嗱内地方面咧啲地方大，嗯、可能揸到咁上下歇一歇嘅时候咧，咁啊事主就冇遗意，就咁样就撞咗落去个妹夫嗰度咯。不过咧，我成日觉得呢一啲嘅剧情咧，虽然就话、嗯啊、今次系好彩，冇特别伤亡啫，即系都系伤就一定有噶啦，起码可以保住条命先啦。其实真 系 好提醒我哋驾驶嘅时候咧。如果一有意外啊，或者系你驾驶途中咧，系要特别留神嘅。嗱，首先我自己都试过咧，揸车爆胎。 嗯。 咁揸车爆胎嘅时候咧，呢阵时真系估唔到，佢唔系突然之间慢慢漏气嗰只，佢就系听到啪一声之后咧，就听到个车胎发，即系自己嘅车胎会转啊，发，越发就越大声，咁你就已经好清楚知道咧个车胎咧系爆咗。咁你嗰阵时你又慌，因为我记得嗰次我行紧快线啦。咁你行緊快線，即係你又最驚係咩呢？就係、是、你要揾條慢慢轉左啊，拍對最左邊嗰條線，因為你 keep 快線好危險噶嘛。咁然後咧，然後你去到呢個最左邊嗰條線嘅時候咧，你又要好擔心，你又喺度諗啊，我應該咧係喺架車嗰度等啊，定還是又落車咧咁樣？咁於是乎我嗰陣時咧就你點都要落車望一望架車咩事先。咁但係咧，即係都係跟翻嗰啲咩指引啊、守則啊，又同我講話，其實喺架車入邊等咧係最安全啊嘛。因為你係啊，因為喺架車入邊點都有個車廂保護你，咁你打曬死火燈，又擺咗一邊冇行車線嘅地方，咁會安全啲。咁啊，同埋好彩嗰日朝頭早咧，咁啱有架車喺對面線咧，就係啲拖車嚟嘅。咁佢就啱啱咧就可以轉一個 U turn 過嚟之後咧，佢就話：，你有條後備胎得㗎啦，幫你換咗條胎，跟住你可以繼續行咁。所以呢個就係啊，好彩哦，因為而家啲車咧新買嘅時候咧，全部都係後備胎冇咗㗎啦嘛，但係佢換咗俾個泵你㗎嘛。咁如果嗰個 case 咧，我其實要個泵就冇用嘅，因為佢話你如果有泵咧，點都泵唔到嘅，因為嗰個車胎真係爆咗，爆得都幾犀利咁樣。咁所以就冇辦法，同埋咧上次因為爆胎點解咧？因為個路面上面實在太多嗰啲零碎嘅 花花石石嗰啲係嘛？ 佢直頭係之前有車撞過， 哦， 係啦，咁咪 少少玻璃碎片都未定。 因為成地嗰啲咧，可能又有啲係人哋個泵把爛咗，但係又冇，係啊，係冇錯啦。咁係好多零碎細細件嗰啲，即係佢唔係一大個泵把，佢全部細細件、細細件嘅。咁你知車有陣時高速公路，喂，嗰條高速公路都行100嘅喎，咁你一見到佢嘅時候咧，你就算扭太嘅收油啊，你都避唔切喎。咁啊，一聽到噗一聲，就咁就中咗招啦，咁樣。 啱啊，所以咧，即系意外就意料之外，即系冇得讲啊，冇得防备咁。但系好似小白你咁讲，预先即系都应该谂定，即系发生唔同嘅情况或者学定啊，即系应该要点样做。咁到 touch wood 真系有啲突发事情发生嘅时候咧，个人都唔使太过慌张。 系啊， 你起码知道正确嘅程序应该系咩？ 系啊，慌张咧真系解决唔到问题嘅，即系只会令到你觉得咧，哎呀点算啊点算咁，最后。件事越嚟越和咁样， 不过我希望所有驾驶嘅朋友今日就路路畅通啦，最紧 要 打精神，五十分精神。 系啊，咁啊一个安全车速啊最稳阵啦吓。 系啊，好啦，我一阵间都安全步速咁翻嚟啦。 系啦，转头见，拜拜。 我是阿欧，无论股市上上落落，就算心情起起跌跌，最重要是俾一个笑容自己。 晨光百科， 今日朝头早晨光百科咁啊，揭下揭下嘅时候咧，又揭到一版啊，关于啲咩嘅咧？呢版咧就关于咧所谓冰敷啊，同埋热敷啊，到底有啲乜嘢大嘅分别呢？冰敷咧同熱敷嘅差別就係啲乜嘢咧？根據咧就係呢個書《晨光百科》嗰度講噶嚇，主要差別就係在於啊，令到我哋血液循環嘅作用啦。冰敷嘅目的咧就係在於止痛同埋壓制呢一個嘅發炎嘅。 急性受伤的时间，患处都会产生红、肿、热、痛等等的症状，甚至乎血管的发炎都会变得挺严重的。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是冰敷的话，就可以压制发炎的症状，令到血管收缩，等肿胀的情况就可以减缓。我自己都试过一只脚整亲，咁啊嗰阵时医生都同我讲啦，咁啊啱噶啦，整亲咧，你呢一只整亲咧都系急性嘅，冰敷啊最稳阵噶啦，冰敷就即刻揾医生睇，咁啊好啲。啊，热敷嘅目的咧就可以话同冰敷截然相反啊！啊，热敷嘅目的咧就系在于咧就系扩张血管。熱敷通常都喺中醫師嗰度比較上容易見得到啊，咁因為佢哋都有一個叫做促進血液循環散瘀啊，成日都聽到呢啲啊。咁所以當處於一個慢性腫痛嘅時候咧，身體需要復修，正正咧就係適合熱敷帶嚟嘅刺激血液循環嘅效果啦。啊，當身體嘅代謝同埋修復加快嘅話，身體自愈嘅速度亦都有機會變得更加快噶噃。虽然都知道急性受伤的时间要冰敷，慢性受伤就要热敷，但是这个大原则底下一般人都不是分得很清的。最主要都是判断一些依据就是不够时间，甚至乎取决于受伤的程度，其实一般人都不是医师。比如说是急性的扭伤，可能就有一些叫做皮肤啊烂了啊，甚至乎破皮啊，一些学名叫变形等等的情况。在这个的时候呢，皮肤的伤口原来不适合冰敷的，你以为急性一定冰敷啊，原来又不是的。其实冰敷和热敷最主要都是在于就是血液循环。刚才讲过了，简单一点来讲就是红、肿、热、痛，即是你的伤口有些红啊，有些肿啊，哇，那个患处呢轻轻地的，痛痛地的，那用冰敷呢，那就应该是啱的啦。所以你要记住，冰敷呢就令到这个血管收缩，热敷令到这个血管扩张。冰敷呢就是适合一些叫做急性的受伤啦，止痛啊，压制发炎，红肿热痛，咁啊需要咧就系冰敷嘅。咁如果你话系热敷嘅，咁啊慢性嘅受伤，需要扩张血管，促进血液循环嘅，甚至乎咧嗰个伤口咧都有其他情况，唔系话净系红肿热痛。识得分嘅时候咧，下次遇到差唔多情况，咁啊希望你都可以好好地用一个啱嘅方法去到处理自己嘅患处。 Yeah. 让你听没有旋律歌声，让你听没有尘埃的静，请生命放下的痴声再唱明，没说话脉搏声然而似风轻。 时间来到早上6:50的了噃，时间都过得相当之快啊！外面25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2%。天气方面，咁啊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嘅气温咧就系29度嘅。咁啊，陈明喜嘅《星之静》啊，早上嘅时间啊，我哋当然有职场 KOL 啦。今日咧有一啲关于咧就系教下大家减压嘅妙法，咁啊睇下帮唔帮得到大家啦吓。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一起减减压啦。咁啊，电话侧边咧有精神健康急救导师，仲有注册社工啊 ，Circle 喺度。早晨，圆圆。 早晨啊，又系我啊。 系啊，老时常出现，咁但系唔紧要，系好嘢嚟嘅，因为你介绍一啲咧就系关于减压嘅方法俾我哋噃。 大家互相分享一下啦，问下小白先有冇交功课，有冇试下浸下脚啊？或者 梗系有啦，我自己本身咧就冇浸脚嗰个桶嘅，但我就过咗个阿妈嗰度借佢嗰个浸脚桶。我哋话斋啦，唔使落嗰啲咩特别玫瑰啊、菊花，唔知咩啦，咁但系落嗰啲海盐啊，就已经可以令到只脚咧舒服咗。其实咧，我本身觉得浸完之后咧，只脚本身干净咗，个人都已经舒服咗，唔使话一定系落盐添啊，已经。 其实你浸脚咧，上次我哋都未讲咧，就系话你伴随可能有少少按摩咧，其实都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即系配合啊。 系啊， 就因为你热就已经即系已经令到嗰个肌肉可以有啲放松啦，同埋再加埋我哋有少少按摩嘅动作咧，其实就最好 嘅。系啊，啲人话脚板底好多穴位啊嘛，仲要 有阵时咧，即系出去揾人咧都系好嘅，因为我哋身体咧嗰个肌肉咧同我哋嘅情绪咧都系 friend 嚟。其实当我哋喺个身体喺一个压力嘅状态、紧张嘅状态底下咧，其实首当其冲咧，伴随啊送俾你咧、 啊、 一啲肌肉绷紧啊，因为咧呢、這个系唔好得解释，其实大家都系经历到啦。因为你会发现自己如果容易啲缩膊啊，我都会有嘅、即系容易啲 系啊系啊，一紧张嘅时候咧，个膊头好似会特别紧张缩埋咗啊。 系啊，即系如果而家我而家出门口见到我最中意嘅男神咁样咧、你即刻成个人僵硬晒啦，好紧张啊咁样。咁但系咧就呢、這个咧都系一个提醒，就系、话原来咧喺我哋即系都市嘅生活里边，即系咁忙碌啦，即系做嘢都系有压力嘅底下咧，其实我哋嘅肌肉咧都会有一个嘅信号咧，其实伴随话俾你听，其实佢都系一个好绷紧嘅状态。咁上次讲到浸浴啦，其实今次咧都想咧大家关注翻自己个肩颈头。腰其实最常咧就系、会有一个咁你睇下自己边啲位置痛多，就知道自己 边个位置最疲劳。 应啦，我自己咧就系、真系肩颈嘅， 系 肩颈，甚至乎有阵时咧，即系论尽啲咧，会令到个头咧会唔舒服噶，因为太紧，即系肩颈个颈一路扯上去咧，就会有阵时会头痛，我都会有呢啲都市嘅伴随嘅。 坊间咧，其实都有好多人话揾嗰啲专业嘅技师去到帮自己嗰啲骨咧拍下拍下咁咯。其实即系作为一个精神健康急救导师，你觉得咁样松下啲筋骨咧，有冇帮助嘅咧？ 嗱，我有三樣嘢都可以，即係我咁大家分享啦。嗱，頭先小白講嗰樣嘢就係話，如果你能夠揾到一個合適自己嘅按摩師，甚至乎出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無論你去揾物理治療啊，有一啲嘅機器令到你可以鬆弛啦，甚至乎一啲針灸有針灸認證嘅人員可以幫你用一啲針灸方法幫你放鬆啦、甚至話有啲推拿按摩師咧。都是一個選擇的，不過呢這個你就可以即去找回一些合適的，即是你看一看他那個 background 啦，是你覺得 OK 的都可以，即這些都是一個好的幫手來的。 Circle 自己都覺得有時自己啊有些位置呢都不是說是不是自己單手怎樣可以即同自己那個按摩即那個膊頭啊或者腰呢都是差一點的。是。咁但當然啦，點解有三樣嘢呢？第一就是之前我哋成日都講一啲嘅拉筋嘅動作啊，其實你一上網咧一 search 咧，其實都有好多嘅例子。 你以前都教好多啦，點樣喺 office 嗰度拉筋？ 第一個係要做啦，呢個都係回應緊自己肩頸一啲嘅绷緊啦。如果每日可以有恆心去做30分鐘或者一套嘅一個叫做鬆弛肩頸嘅動作咧，係一個好嘅。第二咧就係話，如果我哋有啲熱敷啊，尤其是即係我都有。 我都是一个都市人，我都有一手就是那些熱 pad 啊，咁咧可以敷喺，即系有啲直情摆入微波炉叮嘅咋。 哦，有见过，有见过，微波炉叮嗰只有见过。 甚至乎有啲可能系同嘅国家，可能泰国嗰啲咧就系一啲 herbs 嘅，或者你哋摆入微波炉叮翻热咧，系一啲香草，即系嗰啲草本啊，又系一个可以即系摆喺膊头咧，有个热敷嘅作用嘅。咁我简单啲咧，就是、一啲热 pad 咧摆入微波炉叮几一分钟咁样咧，就可以摆喺个膊头度。点解咧？因为你个嗰个膊头绷紧，其中一样嘢就系你嗰个循环唔好啊。咁即系你有少少热敷咧，其实都有帮助。熱敷再加埋做一啲嘅伸展運動咧，梗係好啦。咁再加埋就係我哋話自己都好難嘅嘛。咁睇下呢個增進就係朋友啦， 家人啦、啊，揾夫婦啊，揾阿爸阿媽幫手啊，或者你幫翻阿爸阿媽啦，係咪？唔好揾阿爸阿媽幫手啊！呢啲不孝。 係咁就加埋一啲嘅我哋常見人做按摩嘅時候按摩油啦。咁當頭先講話，如果可以搞外求嘅，絕對可以嘅，因為咧可能即係太緊嘅時候，需要一啲嘅專業嘅人士、適合嘅人士幫手。但係咧，再加埋咧，如果簡單自己喺屋企咧，頭先話可以按下腳都得，可能我腳係企，我係做嘅工作係要企嘅，自己都可以做一啲按腳嘅工作咧，我再加埋一樣嘢咧，就更加之正咧，可以即係令到自己可以放鬆，就是、氣味啊，即係加啲又最常有啲人就會用精油啦。咁、我想講就係話氣味其實點解會幫到我哋進入一個輕鬆嘅狀態咧？因為我哋讀書如果講腦袋去記憶嗰、那個topics 咧，係一個好專業嘅一個心理學嘅 topics 啦。但原來呢啲氣味伴隨咧記憶咧，都可以令到我哋開心。去翻一個輕鬆嘅狀態、你諗下，你譬如以前咧，有啲人話一聞到嗰陣味就諗起，我啲朋友有時都諗噶，一聞起嗰陣香水味就諗起 circle 噶啦。我咧有啲氣味咧，一聞起咧，我就會覺得好舒服噶。 嚇，係啊，一有啲氣味一聞到咧，咦，我個 ex 嘅呢陣味咁樣咯。 咁唔知令你係咪舒服啦？ 個心揞住咯，定係？ 是啊，即我想讲就是话，原来气味记忆人的记忆咧系好奇妙的，咁我就点样可以帮自己啊嘛？梗系拣一啲气味是帮到自己的啦。如果令到自己伤心咧，就摆埋一边先啦吓。咁、咧就我自己拣咧有个叫白兰花的气味，是我由细到大咧好中意的、 普通街都找到的啦嘛，白兰花呢 种。就呢个近年咧，除咗新鲜的白兰花，你会见到而家仲有啲。婆婆啊，即系一啲嘅上咗年纪或者 见到啊， 唔一定系年纪啦，有分嘢啦。但你总之见到有人会将一啲花咧摘咗咧袋喺个袋度，但系呢个就一日先啦，即系可能佢好快就会凋谢。但系嗰个香气咧，你一买咗嗰袋花咧就已经好好，好正。有阵时你唔知而家仲有冇的士司机会将嗰啲花插喺嗰、那个 有啊，见过 蒲嗰度啦。咁但系呢个点解会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好嘅气，即系好开心咧？嘅回憶咧就係、是，因為咧我由細到大咧生活嘅環境都有一啲好靚好大嘅白蘭樹，呢、這個亦都係香港咧都幾獨，唔知係獨有啦，但係都係叫做我哋嘅情懷啦。香港容易揾到，我自己都過嘅，我亦都好中意自己種咗之後摘咗一朵朵咧，扮翻頭先嗰啲司機咧擺喺周圍。 我屋企附近都有幾棵啊！ 是啊，我以前无论学校啦，细个住嘅地方，嗰啲仲要系几层楼嘅白兰花。咁最近年咧，见到有啲精油咧，或者香水都有白兰花嘅气味。如果你去按摩或者自己浸脚喺屋企，你即系你头先话用一啲有一啲油咧，可能加少少一啲气味嘅时候咧，更加令到自己咧可以谂翻一啲好开心嘅回忆咧，都系一件好事。 咁啊正啊，這个咧大家可以试一试坊间。學下 Circle 推介嘅一個白蘭花嘅氣味，咁睇下可唔可以令到自己舒服啲，咁啊 relax 下啦。喂，下次不如幫我揾下咧，有冇一啲關於氣味嘅排行榜啊、舒服程度啊嗰一隻嘅排行榜咧，同我哋聽眾 share 下。 正喎，可能係咪好似哈利波特嗰啲有啲奇怪嘢？ 係咯，喂，揾下有冇呢、這個？好噶啦，再同你講啦嚇，唔該曬你，拜、okay. 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阿 O。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财经第一线，投资 O2O， 有什么着数？还有好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散核武器条约精神，有法军备竞赛，为地区和平安全带来严峻的挑战。 一名女子收到自称内地执法人员的诈骗电话，被骗去1000万港元。警方本月接获一名本地女子报案，指她在七月开始接获一名陌生男子来电，对方自称内地执法人员，并指他涉及一宗内地案件。其后另一名同样自称内地执法人员的男子联络该名女子，要求他交出银行户口资料以协助调查。受害人按指示交出有关资料后，发现户口内约1000万港元在过去两个月被转走。受害人将事件告知家人，及后报警。警方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未有人被捕。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29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五同星期六较凉，同埋有几阵雨，早上气温降至20度以下。现在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话你知， 疫情带嚟前所未有嘅挑战，亦为环境保护上咗重要嘅一课，继而提高社会大众嘅环保意识。 喺香港，越嚟越多机构正努力改善进度流程，同时政府已经公布几项可以持续发展嘅蓝图，期望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 例如首份电动车普及化路线图制定在2035年或之前停止新销售传统燃油私家车的时间表。 而资源循环蓝图就是提倡全民减废、资源循环以及零废堆填，以帮助建设循环经济、缔造绿色就业，并且支持减碳。 而今年第16届国际环保博览10月27日至30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主题是推动绿色复苏，迈向碳中和，会深入探讨引入绿色政策对支持环保和疫后经济复苏的重要性。 参展商会在博览中展示一系列有关废物管理、绿色运输、绿色金融、回收、可再生能源以及空气质素等领域的绿色解决方案和产品。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Kitty、阿欧。 二台话你知。 第八届全港运动会就快到啦！港运会有八个比赛项目：田径、羽毛球、篮球、五人足球、游泳、乒乓球、网球和排球。市民而家可以报名参加运动员选拔，唔好再隐藏实力，代表自己嘅地区参赛，展现不一样嘅你，快啲嚟报名啦！详情可浏览 hongkonggames.hk。 佢做过一国最高领导人，佢统治过世界上最大片嘅土地，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佢最终有一手导致国家解体，受尽千夫所指。佢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 电视节目《31看世界之戈尔巴乔夫》总结佢嘅一生，观看佢如今点样度过生命中最后嘅日子。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医生， 变种病毒绝对是一个威胁，因为它有几方面，可能会增加了传播力，会增加了疾病的严重性，亦都会对我们一些自身产生的免疫力或者是疫苗产生的免疫力可能都会有影响。我们现在用两剂疫苗来讲，我们有些初步研究可能的效能方面是会打折扣的，不过我们又觉得它本身预防一些严重或者 係沉默至死亡嘅情況嗰、那個、比率咧，其實嗰個成效都會非常之高嘅嚇。咁、所以我哋都要盡快接種嚇，盡快有個群體免疫。一旦唔好彩入侵我哋社區，我哋就可以擋住嚇、就唔好等呢啲變種病毒喺個社區大流行，我哋先去打疫苗，嗰陣嘅效果會冇咁好。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今日朝头早啊，会唔会塞车咧？咁啊，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朝早啊，白泉路就揾到交通组嘅 Didi 啦，交通女王。 啊，早晨， 早晨啊，Didi。 我都唔知点样答你。 哦，咁啊好啦，你称得上交通女王。 唔该晒，小白王子。 吓，把口咧。 咁啊，讲俾大家听啊，咁咧就系有呢个嘅紧急维修工程咧，就需要封路啦。琴日都讲过噶啦，就喺尖沙咀嘅加拿分道去金巴利道方向啦，咁就介乎金马伦。到至到堪富利士道啦，而家咧就封咗快线呀。咁另外喺新界啦，天水围嘅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嘅车唔能够左转入去平下路啊，咁啊受影响巴士路线啦。K76咧仍然需要改道行驶嘅。咁至于隧道方面咧，就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哇，龙尾都好长啊，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咁车龙咧排到去果。交通消息咧就系咁多啦。 嗯，早上嘅时候都见到系一啲恒常嘅车龙啦，都系呢句啊。咁啊，永远见得到咧就系邓将军澳啲朋友真系辛苦，因为其实其他地方嚟见到狮隧都有啲龙尾啦。咁啊，但系将军澳嗰边咧，即系嗰条队啊，真系。好密下， 系咯，即系我都讲过啦。其实咧，将军澳嗰条队咧，即系等于20几年前嘅狮隧咯，因为得一条啊嘛，朝朝早塞到去威尔斯嘅，好远嘅。咁后屘就好彩啦，咁啊分化晒，开多两条隧道，咁就好好多咯。咁希望将来嘅日子咧，会越开越多，咁可以令到将军澳隧道嘅居民咧，唔系将军澳隧道居民，将军澳嗰边嘅居民系啦，就冇咁辛苦咯。 多几个方法。多幾條路咁樣可以選擇， 最緊有得選擇咯，有得選擇就好多嘅。 有得選擇 真係 咁啦，梗係啦。咁啊，朝頭早翻工又唔使話，就算你自己駕駛嘅，好好壓下壓下咁樣。所以如果我住將軍澳嘅話，我諗我真係會選擇即係鐵路咯。即係起碼你見到架車，你自己坐喺度，你行緊啊嘛。然后嗰啲时间你行多两步，你又觉得好似我自己又悭翻几分钟咁样事。 咁啊系啊，但系我以我所知，揸惯车人真系唔系好中意搭公共交通工具。 我好中意搭公共交通工具。 你系比较乖嘅一个小孩子啊，当你小孩子。 系啊，你识我咁耐。 我想问一下咧，你有冇跑过马拉松啊？ 马拉松我冇跑过。 系啊，你有冇想跑啊？ 马拉松啊，冇喎、啊。 咦？但系你跑得之人嚟，点解唔跑下马拉松啊？ 诶，练翻先啦，因为我中意啲山系嘅活动嘅，因为系啦，咁、我觉得山路跑起上嚟咧，就会比石屎路就好似个感觉舒服啲。 哦，咁啊系啊，佢喺一路跑一路可以呼吸呢个新鲜嘅 空气。系啊，咁但我知道其实香港马拉松咧，佢哋都会经过好多嘅景点啊。 系啊， 咁呢个又就系好难得嘅，例如跑下桥啊，又或者朝头早嘅时候能够喺。市中心嘅主要干道嗰度跑步咧，其实呢个系一个好难得嘅体会嚟， 即 系如果你问我会唔会喺弥敦道跑步，我梗系唔会啦。但如果参加咗，我觉得跑一次呢个弥敦道或者主要干道嘅。我覺得都有幾好嘅體驗 你講得好好啊，其實可以跑到橋係好難得嘅，你冇可能可以跑到丁九橋啊、南灣隧道噶嘛。 無端端你梗係唔好入去添啦，但係佢開放俾你跑步入。 係啊，所以佢有特別之處咯，所以每一年香港咁踴躍就係咁解。 但我係練唔到嘛，平時 係咩？點解？ 即係如果我參加嘅時候嗰啲幹道，譬如青嶼幹線咁樣，我冇得練習啊嘛。 咁唔需要喺嗰條線練嘅，其實你自己喺啲山區練啊，喺啲郊野公園練啊都得㗎。 都得， 只不过就系你跑唔跑到咧，我就一定唔得啦，十公里都搞唔掂啊，我搞唔掂啊真系，唔好我觉得咧跑一阵间我都觉得好辛苦。 每一年妈你一齐参加。 十公里。 我冇咁嘅毅力啊，但我讲咁多嘢咧，就想话俾大家听咧。其实大家记住，由星期六嘅夜晚11:30开始已经封路啦。虽然琴日我睇到好多媒体啦，咁我琴晚夜晚咧睇报纸都睇到呢啲消息。咁、但系今朝早咧，你知啦，晨光交通咁紧要，跟住再睇一睇， 梗系啦， 揸车朋友噶啦，或者唔系揸车搭车都系啦、 嗯。 因为佢唔好以为星期日先开始封啦、 嗯， 星期六嘅夜晚11:30开始陆陆续续封路，至到下昼嘅星期日嘅4:30噶。咁啊，好多地方都封噶。咁啊，你知啦，今年会分全马啦、半马同埋十公里嘅。咁、但系全马咧就会由呢一个嘅弥敦道啦，近住美丽华酒店开始咧就做起点啦、 嗯。 会途经我略略讲一讲啦、 啊， 虽然未必记得晒嘅、 啊， 但系大家有个谱冇啦吓。咁啊，会经金粟街啦、亚皆老街、樱桃街、连翔道、西九龙公路、昂船洲嘅高架道啦、昂船洲大桥、青衣嘅高架道啦、南湾隧道、青衣嘅西高架道啦、青马大桥同埋丁九桥啦、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嘅、 嗯。 今年有个重点就系话俾大家听，东区走廊今年就唔封啊，年年东区走廊都封噶嘛、 嗯， 今年就冇封到噶啦。咁揸车朋友可以放心行翻东区走廊。 系， 嗯， 咁啊，跑步嘅朋友亦都可以放心跑啦。咁啊，最紧要就留意埋咧，就系当日朝头早到底喺呢一个昂船洲大桥啊、青屿干线嗰个位置大唔大风？大风咧，你仲要上车，好辛苦啊！ 啊，你除咗提咧跑步嘅朋友大唔大风咧，运输署都好好、啊，提埋揸车朋友咧，佢提咩咧？佢因为咧封路期间咧，可能啊，佢哋讲咗啦，可能会影响到长青隧道啊、南湾隧道啊、青屿干线同埋青马大桥咧去九龙方向嘅车噶、 啊， 会到时可能会比较挤塞，咁、所以行呢段路嘅朋友咧，大家要记住啦。 系，到时跑步系即系譬如青屿干线咁样， 全部去九龙方向嘅， 系啦，九龙方向 封咗去九龙方向嘅，咁、所以变咗出九龙嘅车咪要改行咯。咁、你要改行边度啊？就要改行呢、這、一个。好多车行嘅清泉路啊、荃湾路啊、青衣西北交汇处同长沙环道咁 样。咁、大家留意住呢一个交通上面嘅改道啊吓。 系啦，咁啊详情咧，大家可以上运输署嘅网页咧，好清楚话俾你听，封边一段边一段嘅。系啦。 啊，咁啊做定功课啦。咁啊自己嗰日如果朝头早需要驾驶嘅朋友咧，就唔好去嗰一类即系人哋比赛跑步嘅地方啦。 因为封咗路 系啦，封咗路都去唔到。好，唔该晒 Didi。咁啊天气方面问一问阿欧出边情况如何先？早晨啊， 欧。早晨啊，小白，早晨，咁多系晨光。嘅听众，我都练跑啊，跑完先翻工啊，今日好似人生试过第一次，即系做完运动先翻工，感觉几精神爽利啊，所以咧都鼓励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今日好天气啊，不妨咧先跑一转，或者咧先做一做运动啊，咁啊再翻工咧，应该会有一个美好嘅星期三嘅。天气头先讲过啦，风和日丽啊，天朗气清啊，蓝天白云嘅都有嘅，亦都有啲微风啊，吓咁啊。亦都唔係相對好凍喎，嗱，即係對比翻，譬如禮拜一嘅早上呢個時段咧，有相對凍少少啊，咁可能有啲朋友仔喂你話著翻件跑步嗰啲背心得唔得啊？喂，禮拜一有啲凍，但今日都 OK 啊嚇，咁大家可以即係適隨轉變啦，著得輕便少少啊，做相關嘅運動啊，記得啊，比賽之前唔好受傷啊，受傷啊，比賽嗰啲錢就付諸流水噶啦，咁啊，好好咁樣即係做啲。即係你唔使爆足嘅，譬如你跑半馬，你又跑住10K 零先，即係你跑10K 嘅，跑住5-6K 先，即係自己好似頭先 Didi 咁樣講，有個泡沫咁啊，跑到差唔多咁啊，落場嘅時候再爆埋嗰2-3K 佢啦。咁啊，全馬我真係唔識啊，一定係啲專業嘅跑手，邊度到我哋喺度講啊？ 嗰啲係第二個境界嚟㗎啦，全馬。 係啊，我哋都挑戰唔到，哦摸都摸唔到，掂都掂唔到啊咁啊！总之跑手们小心机啦吓，连日来都想同大家 update 下呢啲香港马拉松嘅资讯，包括点样攞选手包啊，点样去做嗰个检疫嘅措施啊，咁啊今年喺维园嗰度都有好多摊位啊，系咪排队做啊，要唔要预约做啊，咁啊往后时间再同大家讲啲啦，咁啊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讲讲佢啦， 好唔该晒欧，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嘅微雨，咁啊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噶，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咁啊吹和缓嘅偏东风噶咯，咁啊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啊明日有几阵嘅骤雨，咁啊稍后气温会显著下降。去到星期五以及星期六啊，咁啊亦都会较凉，以及有几阵雨噶。啊，咁啊星期五六嘅时间啊，早上气温咧会降至20度以下嘅，咁啊比较凉少少啦。而家咧就冇咁凉，25度，相对湿度82%，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即系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早上嘅时候一齐上一上晨光大学呢堂先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余允律， 早晨 Judy。 早晨啊 ，Buddy。 啊，有样嘢真系想请教下你，我个人咧都比较论尽啲嘅。我试过咧真系撞亲啊，跌伤撞瘀咧，咁我都有试过诶，集啲鸡蛋嚟到碌啦。咁但系咧，到底呢一个嘅原理系点，同埋系咪真系有用嘅咧？ 嗱，你呢个问题咧，其实好多人都问过嘅。嗱，平时咧我哋都睇唔少病人啦，系跌亲啊、撞亲啊，咁嚟做针灸嘅。 系。 咁有好多市民咧。跌親撞瘀咗之後咧，咁啊自己觀察下啦，或者簡單處理下啦，我真係搞唔掂啦，咁啊先去睇醫生。譬如咩咧？譬如撞傷啊，撞瘀咗之後咧，咁好多人都試過咧，用你啱啱講嘅方法咧，去碌雞蛋去消腫啦。咁啊細嗰陣時咧，阿媽就會將嗰啲熟雞蛋咧就放喺瘀咗嘅部位咧，咁啊碌幾下，話咁樣咧可以碌走嗰啲瘀血咁樣嘅。咁加上電視劇入邊嗰啲阿媽都係咁樣搞嘅。 係啊係啊， 係啦。咁到底啊撞傷撞瘀咗咧，碌雞蛋有冇用咧？嗱，首先咧我哋要知道咧，點解我哋碰撞之後咧會有瘀血先？嗱，咁我哋傳統中醫學認為咧，其實鐵打損傷啊，傷到我哋人體嘅脈絡啦，咁所以我哋就話啦，我哋嗰啲正常嘅血液咧叫做不循常道啊。咁就會向呢個脈外咧去流入嘅，咁啊造成一啲瘀青。咁即係話咧，呢啲瘀青咧，其實係我哋撞傷咗之後啦，咁嗰啲皮下血管破裂嘅，咁血液咧滲咗喺皮下嘅組織而導致嘅。咁如果你嘅滲血量係少少嘅，咁可能只係一啲瘀青啦。咁但係你滲血量如果比較多嘅話咧，咁佢就會鼓起咗或者腫起咗咧，形成瘀腫咁樣嘅。咁喺瘀腫吸收嘅過程裏邊咧，咁顏色會由你一開始係紫紅色啊，跟住變咗係綠綠地色，跟住黃色，到最後咧就完全吸收曬冇曬嘅。一般嚟講咧，一啲熱力嘅話咧，其實可以促進翻血液循環啦，加快嗰個血瘀吸收嘅。咁所以坊間啲人咧就好中意用熱雞蛋咧喺啲瘀腫上邊碌嚟碌去。事實上其實是有用的，加上熟雞蛋剝了殼之後其實它的表面比較平滑一點，會緊貼我們的皮膚，所以我們的皮膚就不容易說整親的。另外雞蛋的熱力可以接觸到我們皮膚上面的患處的話，會發揮到消瘀的功效的。不過雖然說碌雞蛋是有用，但你必須看看嗰碌嘅時機，如果你碌雞蛋嘅時間係唔啱嘅話咧，其實係會直接影響咗傷勢嘅康復嘅。咁首先我哋要知道一下啦，點解我哋要去碌雞蛋？咁其實碌雞蛋咧係想透過雞蛋嗰個熱力咧，促進翻我哋血液循環，增加翻嗰個血流量咧，去促進嗰個瘀血咧去消散嘅。所以呢個方法咧，其實重點係喺嗰個熱力上邊，就唔係坊間誤傳咧，以為係雞蛋吸走咗嗰啲瘀血啊。 係啊，我阿媽咧嗰陣時都教落話咧，係要擺個銀入去，然之後就話嗰啲銀咧就會索咗啲黑色出嚟噶啦，咁樣。 嗱，所以其實咧，你就算唔係用即系碌鸡蛋个方法咧，你改用真系热毛巾扎成一个球状咁样去热敷咧，其实都系达到嗰个相同嗰个效果噶。咁如果你啱啱受伤嗰个地方咧，如果你系即时热敷嘅话咧，会反而系促进咗个血液循环，令到受损嗰个血管系扩张出血更加多，甚至系淤得更加大嘅嗰个范围。反而是會影響了之後康復的，所以呢如果真的撞傷了最初剛剛兩到三日的時候呢，其實是實際不適合去熱敷的。那有些人呢反而還會很大力地去捽那個傷了的地方， 是啊，要捽散那些瘀嘛， 是啊，那其實呢反而這樣呢是會令到那個皮下出血的情況是加劇了，會越捽是越腫的。所以呢我們正確的個處理方法呢，其實是你撞傷了之後呢反而是要即時去冰敷。咁冰敷嘅话咧，你系会令到嗰个血管收缩咧，减少咗嗰个流血。咁等差唔多两三日之后，个伤势比较稳定啦，你先再去热敷。咁所以啱啱讲到咧，碌鸡蛋去瘀嘅呢个方法咧，其实系适用于喺你跌亲啊、撞亲之后大概两到三日左右啦。咁你个皮肤开始出现一啲瘀青啦，咁就可以用碌鸡蛋嗰个热力咧，加速翻血液循环，帮咗翻去散瘀嘅。咁當然亦都要注意翻啦，咁雞蛋你直接撒完之後就敷喺嗰個皮膚上面咧，都可能會燙傷皮膚噶。咁特別係小朋友， 如果係按照呢一個話，純粹係因為雞蛋嘅熱力可以令到佢散瘀咧，只雞蛋係咪真係可以食翻咧？因為有啲人講話，只雞蛋吸咗啲瘀血咧，就會灰色啊、黑色啊咁樣咧，就唔食得噶啦。 咁其實呢個咧都無法科學根據嘅，咁但係因為你個雞蛋其實都接觸過你本來嗰個皮膚啦，咁基於衞生嘅問題嘅話，其實都 唔建議你去食嘅。咁可能咧，亦都會有啲朋友問啦。哦，咁我唔去碌雞蛋嘅話，我就咁唔理佢啊，會唔會嗰啲魚青其實會更加惡化咧？咁如果你係本來屬於一啲輕微嘅撞傷嘅話，其實你就算唔處理佢嘅話咧，一般嚟講佢都會自然消散咗嘅。咁差別咧就係、是、如果你有碌雞蛋嘅話咧，佢可以加速翻嗰個消散嗰個過程嘅。咁、所以咧，最後咧，我哋提提大家啦。咁但如果你嗰個患處啊，即係腫得比較嚴重一啲嘅話咧，或者你可能出現一啲大量嘅淤血嘅話咧，其實最好都係即刻去睇醫生嘅，因為有一啲比較嚴重嘅傷勢咧，譬如好似骨折咁樣咧，其實佢都會出現一啲淤腫嘅情況嘅。咁所以最好你都係要問翻醫師嘅意見啦，排除咗一啲嚴重嘅傷勢之後咧，先再考慮接下落嚟嘅治療方案咯。 明白曬啦。咁今朝早咧聽 Judy 講咗好詳盡嘅一啲咧去瘀咧、散瘀咧同埋碌雞蛋嘅方法啦。希望大家唔需要用到啦。不過如果真係需要嘅時候咧，都可以試下嘅。記住唔好即時熱敷啊，要過翻兩三日咧，見到啲瘀傷嘅時候咧，先至好熱敷。 冇錯啦。 好啦，唔該曬 Judy。 唔該曬 Barbie， 拜拜。 我係神光第一線嘅阿 O。 朝早起身想知多啲身边嘅事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财经股市生活大小事都会同你分享。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听。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出边系25度，相对湿度83%嘅早上， 系啦，暖暖地啊，会唔会有机会咧游下渡海泳咧？咁啊，停办两年嘅呢个维港泳咧，有望复办咁啊？呢个泳会啦，咁同埋咧有关方面咧就喺度协调一下。不过最紧要都系嗰啲防疫嘅问题啊。估唔到大家对于游水个防疫态度又再比跑步认真。再多啲，嗱，我唔係話跑步唔認真啊，係， 游水咧，你一上水就一嚟就一定係冇戴口罩， 咁又 所有人都冇戴口罩，咁你戴住個口罩點游咧？個口罩又濕曬啦，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嘅，咁我唔知道佢哋最後用啲咩方法解決呢個渡海泳防疫嘅啲咩特別嘅措施啦？ 係用驗疫嘅方法咯，依家就話即係最好就係14天之前就已經接種兩劑嘅疫苗啦。首先，第二就再去做一個檢測。其實今次跑馬拉松都係咁樣嘅玩法嘅，咁樣即係都係臨跑之前兩日你又要再驗疫啊，又要 book 個期去檢測咁樣咯。咁啊，詳情唔喺度多講啦。不過咧，都睇到好多大型嘅體育項目咧，有望咧回歸咁樣。嗱，講呢個除咗维港泳之外咧，咁啊仲讲紧香港单车节咧，都有机会会回归嘅。不过就因为香港单车节啊，再牵连再广啲啊，因为个单车节讲咗两年话要踩翻去大湾区啊嘛。咁嗱，老老实实你话想唔想参与，可能都想试下参与 嘅。咁过关噶咯， 系啦，但系依家唔可以通关啊嘛。 系咯， 所以都有同相关嘅人士讲，即系特别系旅发局嘅一啲。 旅发局肯定流晒口水啦，即系呢个 佢哋好想做啊，但系 想做啦， 过唔到关，跟住啲 regulation 未搞掂咧，即系啲指引未厘清咧，就难搞啲咯。不过咧讲开呢、這个渡海泳咧。其实我自己冇勇气参加，小白你有冇勇气啊？老实， 游海同游呢个泳池真系唔一样， 真系唔得，我好惊啊！其实都唔系惊鲨鱼啊，我惊咧啲浪咧 吓， 同埋我真系觉得欺山莫欺水。嗱，当然呢个系 浪我唔惊，我系惊鲨鱼，我认为惊鲨鱼。 鲨鱼冬天咧又好少游过嚟嘅，中华白海豚都走啦，何况鲨鱼系咪先？唔系你呢个打趣咁讲啦，但系调翻转头就系、是。系有啲惊啊，好似惊涛骇浪咁样，即系电影咁 咩？ 系啊，个小方咁，梗系点啦？不过都好多运动员都有参加。我记得咧停办之前嗰年啊，就系阿欧海纯都有参加呢、這个渡海泳啦。咁样其实好多公公婆婆或者长者咧，每一日咧练水咧。 就是为了个渡海泳。 其实朝早啲水呢我真係想讲我都有游有游海滩㗎嘛。啲、水呢真係好冻。因为你落到落去嘅时候嗰种係冰凉嘅感觉呢唔係个个咁厉害可以捱得到。 冇错睇返呢都系历史悠久嘅。其实1906年呢已经第一次有渡海泳㗎喺1906年。 喎100年前。 嘩好夸张。咁去到呢1979年呢就开始停办。咁即係玩咗 around 70多年到啦。咁到2011年呢就再用另一个名呢就复办。咁以呢个尖沙咀又去湾仔嘅一开始諗啊諗住咁样諗啦。但慢慢就转移咗去呢个九龙东嗰边入过去囉。 咁有兴趣嘅朋友啊留意住睇下佢哋有啲咩守则啊要大家跟住呢个防疫嘅措施啦。 吓、 今日係10月20日星期三。农历九月十五，适宜定盟、纳采、交易、立劝、纳财、纳畜、牧养、栽种、会亲友。 OK，我满足啦， 知足就好。今日忌嫁娶、开始、入宅、祈福。安葬 知道知道， 平常心就好。今日都是世界骨质疏松日， 我会留意相关资讯，提高预防、诊断和治疗骨质疏松症。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艘载有四名珠海公安水警人员的船只与涉嫌走私快艇前日在大澳南涌附近搁浅，警方其后在南涌村三边拘捕一名涉嫌非法入境的46岁内地男子，并且扣查一艘涉嫌走私快艇。警方表示，被捕男子正是被扣查，并且会继续向珠海公安了解事件。警方前日接报，两艘快艇在南涌附近石滩搁浅，到场调查发现分别涉及珠海公安水警船只和涉嫌走私快艇。警方说，得悉有珠海公安水警人员较早前在内地水域展开反走私行动，追截一艘涉嫌走私快艇时，为顾及人员和船只安全，意外进入香港水域。警方说，快艇上一名内地男子一度逃去无踪，期间另一艘珠海公安水警船曾经到场救援。警方说，事件之中没有人受伤，涉及的两艘珠海公安水警船只同日晚上返回内地。上个月和今个月，葵青和荃湾区8个住宅单位遭到爆窃，损失的财物包括现金、手提电话和珠宝等，总值大约545000元。警方拘捕一名疑犯。警方调查之后，前晚在青衣村拘捕一名38岁本地男子，涉嫌与至少8宗爆窃案有关。那名男子同时涉嫌与1宗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案，同埋1宗爆窃案有关。美国越来越多州份、城市或者私人企业开始强制打工仔接种新冠疫苗，令到各地有数以千计未打针的工人面临潜在失业风险。最新受到外界关注的例子是华盛顿州立大学在当地星期一解雇美式足球总教练和他的4名助手，理由是他们未能够遵守州政府的接种疫苗要求。那名教练早前以宗教原因申请豁免打针。另外，芝加哥和巴尔的摩等城市大批警察和消防员亦都可能在未来几日失去工作。 當局要求他們報告自己接種疫苗的情況，或者按規定定期接受病毒檢測。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朝早有一兩陣微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9度，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聽日有幾陣驟雨，稍後氣温顯著下降，星期五同星期六較涼，同埋有幾陣雨，朝早氣温降至20度以下。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过了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喺天水围天影路，因为有紧急维修，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嘅车咧不能够左转入去平下路，平下路去流浮山近住桥昌路嘅快线亦都需要封闭，受影响嘅港铁巴士路线 K76 需要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等我下雨提提各位老友记啦，要善用医疗券。记得预先查下有几多结存，好好规划点用。你可以自己或者叫亲友帮手上 hcv.gov.hk， 又或者打2838-0511查询医疗券结存，仲可以知道预计下年因为超过累积上限而会被取消嘅金额，同可以用喺视光服务嘅款项有几多。计划一下点善用医疗券呢？ 好咯，终于都到你咯。 不知道为何没勇气，只知道没权利爱你。I'm sorry, I'm sorry for this pain。道歉或更卑鄙，将所信诺言亦背弃，解释也没余地。而失恋及被嫌弃，行缠住你。 以往 Angela 的情歌都是以受害者的角度出发的，今次不同了，今次她做出轨那个，尝试演绎当事人在一段三角关系当中有的愧疚和痛苦。 多讨厌别人犯了错，偏偏我亦瞒住两个。 作曲冯允谦、苏道哲、许靖允，填词张楚乔，编曲监制苏道哲。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许靖允 I'm sorry。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7:38，室外气温而家25度，相对湿度82%啊。咁啊，想今朝早咧问下钟哥同埋阿 O 咧，有冇买过一啲旧嘅嘢或者二手嘢咧？ 有。经常都多噶， 咁有冇一啲意外收获咧？嗱，有啲人咧就会真系觉得货不对版嘅，即系可能你买嘅途径系上网买咁样，咁啊寄到俾你嘅时候，都唔同嘅，咁啊唔知道你追唔追到啦。咁但系有啲咧就未必系网上面买嘅，譬如你话买一啲二手嘅衫啊，咁有啲铺头系卖一啲二手衫噶嘛，咁咧真系可以慢慢喺度拣啊、睇啊、攞上手啊。你哋系买啲咩多咧？ 中哥一定系玩具、啊， 玩具啊， 执到笋嘢啊，佢睇到啲，我同你都睇。睇唔到嘅價值，所以佢就低價鬧入。 我以為你講咩啊？你睇到啲我睇唔到嘅嘢，撞鬼咁啊！以為係咁 樣，唔係 買玩具咯。咁買玩具咧，如果你買啲二手嘢，有陣時好傾咧，送多啲嘢俾你啊，會有呢啲嘢講噶嘛？ 哦，應該唔似唔關好傾事嘅。 但 係 你買嘢出去有冇試過、 啊、 見人哋好傾送啲嘢俾人咧？ 啊，咁又冇喎、啊。 咁又冇係嘛？通常都係 網上傾，網上傾佢唔知你係邊個嚟㗎嘛？即係人人。 所以就唔關好唔好傾事咯，係啦、啊。出到嚟嘅時候見到係你喎、啊，我都送啲嘢俾你、 啊。網上傾嘅時候啊，已經 已經覺得你 頭但係依家好少面交嘅，通常都係嗰啲乜站嗰度攞翻咯，即係嗰啲 兩樣都有，你可以。寄去即系，但系如果你寄去嘅话，即系运嗰个邮寄费就佢负责咁样啊嘛。有阵时咪喺某一个地方约埋咁样， 教授 咁样望一望咁样咯。 咁经验良唔良好咧？即系以你哋 中国基本上 良好的。 佢日日都做交易噶，佢系一个专业嘅交易员喺玩具方面， 每日隔日啦。 都 OK 嘅，系啦，即系你都会觉得、物有所值或者物超所值都有嘅。 因为如果觉得唔值咧， 系 你已经唔会买嘅。 嗯， 即系你觉得系值，你先至会买啊嘛。你除非话货不对版咯， 系 即系你买咗之后， 即系用下甩嘅咁样。 又或者你一去到网，喂同张相唔同嘅，宽图无限好嗰啲咁样嘅。但系又好彩， 宽图无限好、啊，即系你有啲网络用语，证明你真系隔日就做 trade 啊，即系玩具方面。 但系好彩地，即系暂时都未遇到一啲被骗嘅情况、 哦， 不过都系小心啲嘅、 可能系你精明嘅，或者你嘅叫做知识含量高，咪唔会被骗咯。 要望清楚咯。 谂下你玩咗几十年玩具， 咩逃得过你法眼啦？ 法眼啦，系咪先？ 今朝咧，我想讲下喺韩国发生嘅一件事啊。咁、就话喺韩国南韩济州咧，就有一个男人喺一间二手店嗰度咧买咗一个泡菜雪柜。咁啊，讲下先啦。所以泡菜雪柜咧，就并唔系好似我哋而家屋企嗰啲有几格嘅雪柜啊，好高啊，高过个人啊咁样。佢咧就好似一啲一格嘅冰箱，即系类似嗰个 size 咧，就似系我哋去沙滩就抽住一个嗰啲冻冰箱嗰个嘅size 咁样啦。咁啊，当然佢就冇一个手抽嘅，即系你当佢系一个长方形细细地嘅箱咁样。 专系摆泡菜， 专系摆泡菜嘅。 尊重 喎，原来南韩人对于泡菜。 咁梗系啦，非物质系物质。文化遗产嚟喎，应该系啦。嗱，咁啊，边个又估得到咧？喺呢一个二手嘅泡菜雪柜嗰度咧，佢系收埋咗过亿嘅won喺度咧。即系佢买翻嚟嘅时候，佢唔知道嘅，佢都系谂住要嗰个雪柜平平地咁样有得用嘅啫。啊，点不知咧，佢咧就发现嗰个雪柜嘅底部咧，即系折合翻港纸有成72万蚊喺度，就系好多张咧嗰啲韩国嘅纸钞票喺度嘅。 即系好明显卖嗰个系唔知啦。如果卖嗰个系知嘅话，佢自己攞咗咧，冇理由卖俾你啊！ 我中毒啊！游鱼游戏可能， 但佢又冇俾人。 突然间有个恐龙出嚟同你讲啊，呢个箱你可以攞走，但系要同我玩打画片咁 啊。Kitty 再讲之前咧，问一问先，如果系你哋，即系买件旧嘢，见到里边哇咁多钱。你哋会点做？ 报警啊！ 报警啊！报警啊！ 黑金嚟啊嘛，大佬、我呢啲明哲保身啫，冇嘢攻击到我今次。 我咁黑，点会有呢啲嘢咧？真系一个陷阱嚟嘅，我觉得。 报警！报警！ 因为我睇好多嗰啲咩警匪片啊，唔知咩灾难片咧，通常都系咧。贪咗呢啲嘢之后咧，跟住就会可能有啲杀手嚟追杀你。 系啊，嗰阵时阿赌 Sir 有套夺命金都系讲紧类似嘅嘢噶，即系 攞咗啲钱 啊， 攞咗啲钱啊。 同埋我相信咧，即系做好心啊，做好事啊，做翻应该做嘅事咧，就应该会得到一个好嘅回报嘅。 系你已经好好啦，你咁靓，报咗落嚟噶啦。如果唔系你好丑噶个样，可能你而家咁靓女， 就系因为我心底好， 几生修来嘅福气。 系啊。 嗱咁， 咁啊开心咯， 讲嘅啫， 我都系想赞赏你哋。 真系好少咩七点几啊，讲啲咁嘅嘢，真系唔得，要讲埋呢件事， 要讲埋呢个 系啊，因为个 惊 Kitty 开心紧啊， 结果唔系其实，诶一年年中都大把人咁讲噶啦，我都系交翻场戏俾佢啫。咁好啦，呢个72万即系折翻做港纸咧，喺呢个雪柜里边咧，其实就系一个即系济州岛嘅居民啊，我称之为幸运儿啦，咁啊得到啦，咁佢当然就同我哋一样啦，即刻咧就系报警就哇，原来个雪柜里边嗰个底板嗰度咧，就发现用呢一个胶带咧就黐住咗大量嘅现金，咁跟住佢就报案啦，咁啊原来咧就一。搭一搭咧呢啲嘅钞票咧，即系影咗张相出嚟咧，就攞嗰啲透明胶袋咧，去到封住嘅，即系直头可以话系封印住啦，系啦，再喺个底板下面啦。咁好啦，后尾警方就梗系要调查呢啲钱系咩嚟噶啦。怀疑个失主咧就系一个已故嘅首尔女性嚟嘅，系啦，即系辗转辗转呢一部嘅雪柜咧都唔知几多手，就去到一间二手店嗰度，咁啊俾呢位济州嘅居民咧就买咗啦。 辗转咁多手又冇人发现， 就系因为嗱，咁你买咗翻嚟，你未必会拆开佢。 咁点解佢会拆开？ 我都唔知啊，可能佢即系啲泡菜， 可能佢回收商嚟嘅，即系好似嗰啲五金回收嗰啲咧， 或者雪咗啲泡菜落去，咦臭咗嘅，冇理由噶。 佢帮佢整佢啊嘛， 冇理由啲钱味噶，啲泡菜闻下唔对路， 臭 味 重 嘅 嘢。嗱好啦，咁跟住啲人咧就即刻喺度谂，嗱如果真系好似即系警察调查所讲，嗰一笔钱系一位已故嘅人士嘅，咁即系佢已经攞唔翻噶啦。咁而家佢去咗报警，系唔系嗰笔钱就归呢一个人所有咧？咁 呢啲法律上嘅问题，即系要问下大壮咪先啦。 唔使，我已经知道啦。原来喺南韩咧，佢有一个失物招领法嘅，佢话一旦财物嘅失主喺6个月之内都未有现身去到认领咧，呢一笔巨款咧就将会转交俾发现嗰个人。 咦，香港都好似系嘅。 系啦，咁我唔肯定香港个时限系几多啦。系啦，咁啊首尔呢一度咧就系用6个月系半年嘅。咁不过咧，如果发生咁幸运嘅事情啦，嗰个男人咧仍然需要咧为佢呢一笔钱咧向政府缴交当中系啦22%。嘅税项嘅，咁即系如果喺呢一件事里边咧，佢就将会实质咧就会得到折合系56万港元。 嗯、 好啦，你估下个结局有冇人去认领咧？ 梗系有啦， 边个认领？ 应该都系，譬如话嗰、那个 已故嗰 个 女士 嘅亲戚， 系啦系啦， 啊冇错， 即系下一代， 系啦，佢又真系要证明佢系嗰个物主嘅后人，系唔同，系啦咁样，咁佢咧就话经过一个月嘅调查之后咧，呢一笔款项嘅主人嘅遗属咧，就终于联络到个警方啦，咁啊从呢个手机照片咧确认同藏有巨款嘅雪柜系同一个型号啊，嗱即系我妈嘅呢一个雪柜， 呢个细细个已经摆咗喺左边个角落头噶啦， 隔篱呢个细路仔咧就我嚟嘅。 阿妈细个已经成日守护住个雪柜噶啦，我问佢点解，佢都唔讲。 如果你屋企有老人家咧，应该就系咁周围影相先啦，即系影定晒啲相先，以防即系你知啦，即系好多哥哥姐姐中意将啲钱摆喺饼干罐噶嘛，影晒佢先，影晒佢先，咩都影晒，以防万一。 重要嘅系啲哥哥姐姐真系有好价值连城，先影多少少相。 但系最后佢卖咗雪柜啊，所以系啦。咁跟住咧，呢一笔嘅钱咧就系原来系。嗰、那個已故嗰位女士嘅保險金嚟嘅，咁、連屋企人咧都唔知道佢收得咁密，咁、所以咧就諗住，可能搬屋啊定係點啊，咁啊將嗰個泡菜櫃咧就賣鬼咗佢啦，咁啊但係而家先發現原來有咁多嘅私己錢喺度嘅，咁樣，咁啊佢話咧最好笑嘅就係嗰二手商店嗰人咧，更加以為呢啲膠袋咧係用嚟平衡雪櫃個水平所用嘅，即係可能知道有啲膠袋係，但係唔知裡面係錢嚟嘅，咁佢以為咁可能係。即系有一啲科学嘅用途啦，咁佢就冇拆开佢。 二手商店嗰啲梗系得过且过噶啦， 系啊，未有认真检查。 系啦，喂，雪柜得唔得？得，好凉啊，好冻，够好够冻啊，即刻买咗佢啦，佢谂都 够 晒，够晒冻啊，够晒冻。 系啦，嗱，咁啊到最后咧，你又唔好以为咧呢一位即系幸运儿咧乜都冇，到最后咧又根据翻呢个失物招领法嘅第4条咧， 南韩方面嘅 系啦，佢就话遗属。 即系嗰啲屋企人啊，就收翻嗰啲现金之后咧，仍然需要咧将发将向呢位发现者咧提供5%-20% 嘅金钱咧作为报酬嘅，即系都要俾一个 几万蚊 额数佢嘅，嗰度折合翻就大概30,000+ 几万蚊， 系都好啊， 可以买个新嘅泡菜雪柜 啊， 唔止啊， 买二手啦， 买个二手车都得啦，30,000+， 所以咧成日都话啲钱收得埋系好，但系千祈唔好唔记得咗。同埋有需要嘅时候咧，话俾你身边嘅人听。 讲嚟听下，你啲钱收喺边？讲定先系惊你唔记得。 我唔会开麦讲咯。 嘿，对象太对了，也记得收敛，叫他记得你是行程焦点。暗示太暗了，留待发现，叫他看不准，不过看得见。互相引致大量气氛啊，随他飞点，看冷水抽打，当满分、十分、七分限夹，半截就试验吧。别太冲撞，但你太乱啊，你要写信，但我放过今晚。快攻要通，慢跑越迷越都要探测。So stay。你别要太快停下思念，叫他过关轻松向你冲线。往后再听，当一只茶，或者走前喝够再买个茶。当满分、十分、七分限夹，半截就试验吧。别太冲撞，但你太亮，你要想想，等我放过今晚。闭上两眼，淡定，应该越迷越都要探测。So stay。 Stay 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51，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1%。早晨啊，小伯。 早晨，好多打工仔，特别系女性咧，翻工嘅时候，佢哋都需要咧就系化化妆嘅。咁啊，有啲朋友中意喺搭紧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都成日见啦，化妆哇，真系好犀利，一路坐住巴士一路化妆，其实唔惊嘅咩？即系画得唔靓咁样，又或者画歪咗，咁又点算咧？咁样咁，但系化妆的而且确嗱，我哋香港好多人都即系觉得系嗰个仪容系需要好干净啊、整洁啊，要见人啦、啊。如果你话去到其他地方嘅，例如欧美啊或者日韩啊，佢哋嗰啲化妆嘅叫做文化咧，更加盛行啊。因为佢哋咧会将嗰个化妆呢一个文化传统咧，就变成系一种基本嘅礼貌，即系例如我哋。落街去便利店買嘢，咁我哋就真係會踢拖就落去噶啦嘛。啊，佢哋唔係嘅，佢哋落街去便利店可能買個面咧，佢哋都需要咧就係點都執一執，執少少，可能畫翻條眉咁樣。 如果冇化妝落街就俾人話你冇禮貌， 係啊，即係佢哋係覺得心有愧啊， 即係就算人哋唔講咧，你一路行嘅時候，即係 Sam 去，可以、啊、我咁嘅樣得唔得？會唔會有人望啊？ 有冇定幾多歲開始要化？即係譬如話，你冇理由個 B B 你都要化妝，或者個細路要化妝。 佢通常喺 high school 高中之後咧，佢哋化妝。 應該拍咗拖之後咯。 咁如果佢嗱，即係呢樣嘢好難講。如果小學生應否談戀愛？咁可能小學嘅時候 咁佢驚撞到前度啊嘛，唔化妝。總之佢有一個前度之後，佢出街就化妝噶啦，應該。 跟住每一個前度或者每拍一次拖就係個妝用唔同 scale 去。去到化啦咁樣，係啦，咁但係化妝的而且確咧，原來根據翻嗰啲叫做學嗰啲經濟學人講咧，佢話面上邊點解有經濟？因為賣化妝品啊嘛，咁啊加埋其他專家去研究， 賺得多。 佢話因為人咧個面上邊，我哋會揾好多瑕疵。揾咗好多瑕疵之後咧，就會令到我哋覺得唔好啊。咁啊，於是乎咧，佢哋話人嗰個瑕疵咧，除咗令到自己覺得唔好個信心唔夠之外咧、原來當我哋譬如見人嘅時候，例如我哋同啲客户開會咁樣，咁我哋嗰個面上面嘅瑕疵，佢哋話更加會令到人哋咧係分散咗嗰個注意力。 咩啊？ 係嗱，即係例如我塊面好衰嘅個樣，咁啊，鐘哥同我傾偈啦。你会挂住望我面上面嘅瑕疵咧、而疏忽咗我同你讲说话嘅重点，系啦，咁啊变相咗咧，就可能对你自己嗰个工作啊各方面咧，都系有一个直接嘅影响。 咁系正面定负面？ 梗系负面啦。咁所以佢就话到应该系要化妆嘅、 哦，即系呢样两头嘅啫。 系咯，睇下你讲啲嘢有冇 point 啊。如果你讲废话，咁但系佢听唔到你，咁可能就好噶咯。 再讲翻块面啦，如果你话、我成面墨屎，咁即系叫做多缺点啦。咁啲人会。逐粒望咁就唔听你讲嘢，调翻转头，你块面好完美，好靓，啲人就会挂住，哇！你真 系 好靓， 系零零死角，零死角， 但系又 系 say yes 可以，好，问你喂呢个不住我。好， 咁所以就唔关嗰个焦点事啦。 又唔系听你讲嘢啦，真系 就系纯粹觉得你靓唔靓啫。 两极嘅，咁但系咧，而家咧就多咗一种人咧，佢哋喺自己嘅地方嗰度咧，咁啊化妆，但系佢哋就唔系化靓妆，佢哋咧就化一个咧。叫做虛弱妝，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即係個人好 weak 啊，即係好似冇力咁樣。 唔使化啦，平時行出街已經係虛弱妝啦。 呢個咧，即係可以俾阿鐘哥同 Kitty 都望一望，因為佢哋化嗰個妝係化到自己咧，係個人完全冇嚟精神。 呢個唔係虛弱妝喎、 佢病入膏肓。係 啊，係啊，就嚟咩喎？ 佢直頭係病入膏肓嘅。咁點解咧？原來喺內地有一個叫做虛弱妝，最近咧都突然之間爆咗出嚟，幾紅啊！咁啊，顧名思義咧，即係望起上嚟嘅時候咧，個人會望落去好弱啊，弱不禁風一吹就散咁樣。咁佢哋話到啦，這個妝俾人嘅感覺咧就係面色唔好。營養不良，咁啊話到啦，原來有人咧就用呢一個妝容咧，即係化咗呢個妝之後咧，就落街買嘢，例如買飯咁樣。 哦， 買飯有啲咩好咧？ 俾多羹飯你， 係 啫，你咁弱。食多啲嘢啊！ 佢話不飯嗰啲姨姨啊，斬燒味嗰啲伯伯啊。嗰、那個份量真係會大好多嘅喎， 即係博同情咯、 啊。冇錯啦，呢、這個咧就叫做博同情嘅妝嚟。 你早啲講啊！我琴日去食燒味飯，即係晏晝，咦咁細碟嘅，因為我冇化呢個妝。 係啊，佢哋話到呢個叫做虛弱妝啦，就可以幫到佢哋咧，就可以得到呢一啲額外嘅叫做 福利啊， 福利啊， 著數啊。化妝都有成本嘅喎，化妝品啦、時間啦， 係喎，化妝品錢係貴過碟燒 飯。跟住你次次都係咁樣入嚟，老闆就唔會中計咯。 係啊，嗱， 我俾咗咁多飯你食，你都仲係咁嘅樣，即係唔關我啲飯事啦，係咪 ？Kitty 都講到重點，因為發覺其中有幾位可能係網紅啦咁樣，咁啊用呢一個方法咧，咁啊試過嘅時候，嗰、那個發個份量幾好，原本咧就俾雞胸你嘅，咁啊斬下斬下嘅時候，見你 俾埋雞髀啊， 雞髀俾埋兩隻都俾埋你啦，陰公豬咁樣。於是乎咧就多咗人咧就用呢一個方法咧，就嘗試逼其他人咧就博同情咁樣。好啦，咁而家多咗人咧，话件事扬咗嘛，咁大家嗰啲可能啲烧味铺都醒目噶啦，见到你个妆咧咁样嘅时候咧，就望清楚你呢个系妆啊，定系本身个人啊，真系咁样。 揩落佢块面度睇系咪粉嚟？ 始终睇到嘅。如果你问我，觉得，因为你都见过啲相啦，真系好弱，佢化到嗰个真系一个慢性痣嘅妆嚟。 你作为嗰个老板啊。 即如果見到有呢啲人咧，即擺明係呃你或者咁樣排曬隊嚟咁，一定會即一個一個排曬隊，跟住咧啲人咧網上就會傳啦，係咪食咗呢一間鋪頭嘅飯咧，你就會病咧？一個個嚟親嘅都係咁嘅樣嘅咁樣。 係啊，咁所以而家啲老闆咧都好醒噶，無論係佢係總之個樣咁樣嘅，化妝化到咁嘅，佢哋就會特別咧有戒心，即知道咧佢可能唔係。正是真的個樣個人咁弱，而係過嚟有少少偷呃拐騙、博同情咁嘅感覺。咁當然啦，呢啲即係官方都會喺度話啦，呢啲行為咧即係要嚴打，即係完全不鼓勵。 俾心去做嘢啦， 係啦，係啦，即係點解要搞到自己身體咁瘦削啊？個樣好似食慾不振啊，皮膚要化到好似好乾咁樣咧，即係個心懷不軌啊！你知即係大家咧利用人嘅同情心係好錯嘅一件事嚟嘅。你又嚟過嚟買飯。十几廿蚊买个饭咁样，咁就你仲要喺度谂住呃我只鸡髀嘅话咧，咁我觉得呢真系非常之唔啱咯。 但系你讲呢句咧，都系冇人听的，因为通常咧，点解啲骗案去到而家仍然有发生，就系、是、有好多人嘅同情心被骗啦，亦都好多人觉得骗人同情心唔系一件事咯。咁所以讲嚟，即系去到最后，系都知唔应该呃人啦，但系好多人觉得。呃咪呃咯，即系咁样，所以呢个世界永远都有罪案发生。 系，同埋好多人咧，我谂网上面嗰啲有一个叫做挑战咧，佢哋挑战咩咧？就系试下自己呢个方法喺呢个社会上有啲乜嘢嘅效果，即系从而咧就谂办法推高自己网上面嗰个人气啊。即系佢哋都有好多呢啲嘅方法，所以佢哋点解会咁即系用尽扭尽六任，成日喺度谂嗰啲古灵精怪办法啫。其实你正常是不会这样做的。 即是懒是做一些社会实验这样。是啦。即是看看人有什么反应。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觉得社会阶层啊，这么多阶层上面，哪个阶层的人最应该化这个妆啊？最应该化这个，即是那些什么病啊，即是病入膏肓妆啊那些。什么阶层的人最应该化？我都是那些老板。老板化了这些妆，你看看我要挨得很辛苦才做到这个位置，你们不要上来不要上来。 你们分量啊，其实都冻过水的，你看看我就知道了。 挨到这样啊，任哥。所以呢，如果下面的打工仔看到，哇，老细这么辛苦才做到老细，那我不做了，我继续做打工仔。 我直头离开我那间公司，我做到这样 的。是啊，有时打工仔有打工仔好的，不要想着上班就辛苦啊，是不是？老板呢，有老板自己的辛酸，他都在外面挨很多风浪啊。 系啊，识讲嘢喎， 真系噶，大家明白嘛？ 我先听一节新闻，八点钟啦。 本地女子报案，指佢喺七月开始接获一名陌生男子来电，对方自称系内地执法人员，并且指佢涉及一宗内地案件。其后，另一名同样自称内地执法人员的男子联络那名女子，要求她交出银行户口资料以协助调查。受害人按指示交出有关资料之后，发现户口内大约1000万港元在过去两个月被转走。受害人将事件告知家人及后报案。警方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未有人被捕。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9431点，升2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6，日元114.55，瑞士法郎0.923，加元1.236，人民币6.383。英镑对美元1.38，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48，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67.97美元，卖出1768.5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五同星期六较凉，同埋有几阵雨。朝早气温降至20度以下。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喺九龙啦，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将军澳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宝林路噶。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将军澳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宝林路啦。 另外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对出，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封了快线，现在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就是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新城市广场对出，路面有障碍物封了快线，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少少车龙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就亚街路街。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这段都是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提一提你，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在尖沙咀的加拿分道去金巴利道方向，近住金马轮道至堪富利士道一段封了快线，现在金马轮道一段就比较车多。另外新界的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的车，由于受道路工程影响不能够左转入平下路，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入平下路，受影响巴士路线 K76 都要改道行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不经不觉，原来 2PM 在日本出道已经来到第十年了。五年前他们曾经在东京的演唱会里面吸引了十万人去到欣赏他们的演出。当时团体更多承诺会在日本继续活动的。今日成员全员继续在日本的粉丝面前来一个的约定的承诺。推出全新的作品，来自 2PM 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的歌曲 With Me Again。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的作品，韩国团体 2PM 唱出日语之作 With Me Again。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打咗打咗未？ 我打咗第一针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尽力自善，尽力最真。 财经第一线。 8:11啊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早晨 ，Kenny，Kenny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 ，Kenny， 喂，睇睇咧，今日咧个要睇琴日恒指咧升得几好啊，恒指咧连升三个交易日啦，咁啊科技指数咧升3%，即系跑赢大市啦。睇嚟市况咧，好似你琴日喺节目咁样讲，都比较释出一啲乐观嘅信号啦，企得稳喺25,700点楼上啦，有冇机会再爆多一段啊？咁样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下啦，唔该晒。 都是一个好信号嚟嘅，因为睇返就除咗企住喺25,000点楼上嘅话呢，最紧要就係能够收复返个50天平均线嘛。咁你睇返呢就係基本上就嗰个大致由呢个7月跌穿咗个50天平均线之后嘅话呢，其实你都冇见佢呢就係能够係收复返或者企得搵喺50天平均线楼上嘅。咁所以变咗其实琴日方面呢都係一个比较近排又讲呢都明显啲改善个技术走势方面嘅情况囉。咁所以好似琴日咁講，其實即係雖然個反彈動力都唔算太強啦，咁但係就比起之前嘅話咧，其實都明顯係有一個改善嘅啦。由呢個之前23,000几点嘅低位一轉嘅彈上嚟嘅情況方面咧，成交啊或者係嗰、那個幅度上面嘅話咧，都比之前嘅反彈咧就係優勝喎。咁希望就可以嗰、那個勢咧就 keep 得到，咁繼續咧就係挑戰26,000啊、250天平均線啊嗰啲咁嘅位咯。係 啊，有啲個別嘅股份之前咧即係跌落嚟嘅，希望都翻到家鄉啦。咁啊，希望年頭嘅時候輸，冇話輸出一年嘅年尾啊， 又係希望在明天。 係啊，追翻啲啦。咁啊，轉個頭再同 Kenny 講多少少個股啊。 係啊，問咗啲新嘢先啊 ，Kenny 啊。 好， 理財通啊開咗啦，真係通咗啦而家。嗱，头三个钟头咧就开咗200个 account 左右啊，即系大约南北汇款咧，差唔多就一共3,000万啦。咁而家睇到呢啲数据又开咗啦，咁有对成个金融市场有啲乜嘢嘅影响咧？ 其实理财通咧，跨境理财通同呢个系即系沪港金通嗰个股票通嘅话咧，其实就最大分别就系、呢个系港股通方面就主要就直接啲資金就兩邊咧就係、投資對方嘅股票市場啦。咁啊，跨境理財通嘅話咧，主要都係咧就係、互相去投資對方一啲係金融產品、理財產品啦。咁呢個咧就係、其實理財通方面咧就會係同呢個銀行嘅關係一定會大好多，因為其實而家暫時可以做得到嘅一啲跨境理財通產品咧都係銀行為主嚟嘅，就冇券商咯。咁所以變咗就都係一個叫做宏觀啲嘅財富產品啦。咁但我相信對於香港即係未來嗰個發展成為一個資產管理中心啊，咁甚至冇呢個係家族嘅辦公室方面咧，其實係有一個幫助喺度嘅。因為其實大家都知啦，內地方面咧，其實個居民財富咧就係好多噶嘛。 嗯，係。系啦，咁 咯个接收信号啊， 唔好意思啊吓，咁啊要同啲收音机旁边嘅听众讲翻声，咁啊睇下可唔可以连接到 Kenny 继续讲讲咧，即系刚啱都讲到啦，呢个跨境理财通啦，咁啊可以令到即系成为咧香港一个比较大啲一个资产中心啦，咁可能咧就要 Kenny 再讲多少少对于香港嘅金融市场有啲咩正面嘅影响啦。 唔该 Kenny， 好啊，咁头先有提到就系话嗰个系即系理财通产品方面咧，就系、是。對香港嗰個金融市場上面個發展咧，就最主要咧就係令到佢係更加第一，首先產品方面咧就係即係豐富啦。咁同埋第二咧就發揮到咧香港就成為一個係即係大中華區一個資產管理中心，同埋一個係家族辦公室嗰個係角色嗰個重要性啦。因為內地方面咧，大家都知道居民財富方面咧就即係不容易啦，就越嚟越多啦，咁但係內地方面咧，嗰、那個係投資產品上面嚟講嘅話，尤其是境外投資產品咧係少嘅，咁所以變咗如果能夠有呢個跨境理財通嘅話咧，咁其實就令到內地嗰啲投資者方面咧，就不需要將啲資金就係、是調嚟國外嘅話，就可以投資到一啲境外上嘅產品，對於個資產 配方面咧，就其實當然有好處，亦都對香港即係發揮咗一個係資產管理中心方面就個角色就會越嚟越重要咯。咁依個就係長遠啲嘅發展，就唔係話即刻通咗之後咧睇到股市升咗點，就唔係嗰啲咯。 係明白啊 ，Kenny 嗱，今日咧我又繼續咧緊貼住嗰啲國策啦，咁啊問下你咧關於即係相關嘅板塊有冇受惠啦？就講下呢個內地嘅體育用品股啦，因為見到尋日咧呢個體育法修訂案咧就都提請呢個13屆嘅全國人大常委會第31次嘅會議審議，咁就咧希望擬定咧每一年嘅8月8日咧叫做呢個國家體育節，咁啊，即係提倡呢個全民運動咧，都唔係第一次講噶啦。咁啊，不過尋日咧又有呢個消息傳出啦，咁啊，見到啲內地嘅體育用品股咧，尋日嘅表現咧都好翻少少，因為睇翻咧，其實之前一浸升咗上去之後咧，都唔少比較大隻嗰啲咧，譬如安踏啊嗰啲咧，都跌翻落嚟啦。咁啊，李寧咧就喺一個區間可以話係整固住啦，即係又冇再升翻上去嗰啲高位嗰度，咁啊徘徊喺80蚊啊、90蚊啊呢啲嘅區間。咁啊 ，Kenny， 你觉得即系呢啲内地嘅体育用品股啊，即系随住即系呢个国策嘅即系扶持啦，仲有冇机会再升，定系可能已经即系去到一个瓶颈位啦？暂时都系即系喺呢个区间度走上走落咁咧？ 我谂近排走势比较差啲就安踏啦，因为安踏方面咧就系啱啱公布咗就系一啲营运数字啦。咁你睇到佢哋有讲嗰个FILA 其他 FILA 产品方面啦，其实佢哋嗰个系銷售方面咧，就係一個中單位數字嚟嘅。咁大家都知道，其實就過往安踏方面咧，其實都係靠 FILA 食糊噶嘛。因為其實安踏品牌自己本身個銷售就冇FILA 咁勁噶嘛。咁佢通常都係一個雙位數字，都個比較勁啲雙位數字。咁而安踏呢啲或者李寧呢啲，其實佢哋嗰個估值一路都係比較唔平嘅，都係貴嘅。因為點解佢以前過往嚟講都係高增長，咁所以當你一出現翻一個係增長放慢嘅情況之下嘅話，就大家擔心嗰個估值咧就係support 唔到啦。咁所以你見安踏走勢比較差啲嘅，李寧反而好啲，因為李寧我哋成日都節目講啦，我就都係中意李寧多啲，因為佢始終嗰個品牌嘅價值或者品牌效應方面咧就更加係強啦。咁所以變咗就啲人唔係淨係睇個銷售咁簡單，安踏當然你都係一個名牌啦、啊咁但係始終佢都係靠 FILA 就其實係一個買翻嚟嘅牌子嚟噶嘛，咁所以形成咗就係出現個情況咧，啲人都會着重睇嗰個係安踏個銷售，你見佢每次咧公布銷售嘅情況咧，都會有好影響佢股價啊。但係李寧咧就多咗重就係話一個品牌價值，就算你可能銷售放慢，但係你個 brand value 係唔會變噶嘛，就除非啲人唔中意嘅品牌或者唔興嘅啫。咁但係而家暫時都係大家好會覺得係個潮流品牌，咁所以變咗品牌價值上面嘅話咧，就會支持得到個股價咯。咁當然如果即係國家政策係鼓勵做運動嘅，咁鼓勵呢個行業上面發展嘅話咧，咁一定嘅氣氛上面係有幫助嘅。但係唯一就話佢哋而家嗰啲 PE 都係比較貴咯，咁所以變咗就而家市場上面就嗱，依排開始炒翻啲新經濟股啦，但之前咧都係集中焦點炒嗰啲即係資源股啊、航運股啊嗰啲集，呢啲都係低 P/E 嘅股份咯，所以你睇到個口味有啲唔同啊。 咁有機會真係轉翻落去啲新經濟股份，見到琴日咧騰訊咧高位都上過499啦，咁樣爭一格就唔掂過500蚊咁啊。阿洪正重貨區大家都明白嘅，咁啊，但係調翻轉頭問一下啫，小米集團啦都開始咧重拾升勢咯，咁啊係啦，好多米粉都要 系啦， 有啲米粉出嚟啊，即系唔系炒米粉嗰个米粉啊，小米嘅粉丝啊，问下 Kenny 啦，喂，点睇啊？会睇翻好少少啊？ 不过小米咧就有好消息，又有坏消息，就系、你睇翻其实做车当然一个消息炒啦吓，咁但系咧手机销售方面咧，你睇翻其实系有一个担心放慢嘅情况，我哋之前都解释过就话华为弹翻出嚟嘅话咧，会唔会话影响得到佢哋嗰个即系市场占有率咧？咁但系最新嘅消息就睇到苹果咧，原来系而家就爬翻上嚟咧，就成为全球第二大嘅手机嘅公司，就超越翻呢个小米。咁所以其实你睇到之前个股价落翻由高位落翻嚟咧，都不无道理嘅，即系大家都会睇到佢个 market share 方面咧，就似乎系有一个影响喺度咯。咁當然即係雷軍就好鬼識玩資本市場嗰啲噶嘛，咁就變咗佢而家就彈出嚟話做車嘅話咧，就多一個 story 出嚟。咁而即係好多人就會之前就覺得電動車同手機點樣拉上關係咧，都完全都唔拉更噶嘛。咁但係我哋之前亦都解釋過啦，即係電動車 同手機都幾似，就係咧都係一啲可以做呢個係代工啊，同埋亦都係一啲係智能化嘅嘢嚟噶嘛。就反而同傳統車好唔同啦，傳統車就好機械化 mechanic 嘅嘢嘛。咁反而成個個 concept 都係唔同嘅。反而手機咧，所以你見到譬如好似啲而家電動車嘅公司，而家汽車公司想發展電動車同啲公司合作。 嗯，吉利又话做手机啊，间个老板有间子公司，即系手机同做车，明明做车系应该利钱多啲，佢又染指埋手机。 可能最后咧嗰个做法就系你用部智能电话，你可以 call 车咯。 系啦 ，call 车咯。其实依家都做得到啊，即系估唔到手机同车系同一个产业链系咪 ？Kenny， 我觉得手机车你嗱手机大家都知道个叫 device 啦，咁我觉得就其实车未来咧都会系一个 device 嚟，因为而家车唔系净系碌行。咁簡單，你睇翻電動車世界裏面咧，好多係智能駕駛系統啦，甚至無而家已經係可能喺娛樂系統裏面，喺車裏面有好多啦，有電動車。咁未來可能會更加呢個係 IoT 上面咧就諗得比較多啲添。因為你睇翻咧，其實如果當你嗰個自動駕駛系統普及嘅時間嘅話咧，其實唔單止架車自己行咁簡單喎，佢如果成個系統係連結埋嘅話咧，其實係應該可以幫你係分，即係嗰啲車同車之間咧係分配嗰啲道路嘅使用啦，就係睇下咧行邊條路方面咧就最暢順。邊條路係冇車行呢就編排過去行嗰條路。因為你好多時香港你見到塞車都係啦，其實啲車係塞埋同一條路，咁就變咗呢就搞到交通擠塞，但可能有其他路係冇人用㗎嘛。但你作為駕駛者你唔知㗎嘛。咁但如果你個智能駕駛系統裏面嘅話呢係中央處理咗你個行車路線嘅話呢，咁你咪變咗可以有效地分配返嗰個道路資源囉。 嘩，呢個藍圖已經係去到呢智能城市一個交通道路網嘅發展。當然呢依家塞緊車嘅朋友仔耐心等候下，都系嗰句。喂，非常多谢有你今日嘅嘉宾，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唔该晒你 ，Fanny， 拜 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好啦，咁啊，请埋小白出嚟讲呢个题目啦。 喺度， 美酒佳肴巡礼11月至30日咧就举行啦。咁啊，依家咧席间咧四个人咧都系即系喜欢两杯到肚嘅，中哥系少啲饮，但我都知道你中意即系闲时同啲朋友仔饮下酒倾下偈。 睇情况啊，而家就真系 系咪啊？ 而家真系睇情 况，系咪？点解啊？放松下啊 ，relax。 佢要保持实力， 系保持实力， 储住啲弹药。 而家唔饮得咁多啊！ 哦， 即系而家好， 浅尝都开心嘅， 但浅尝。冇意思啊！ 點解？睇人嘅啫，飲酒睇人嘅啫。我哋請，我哋請啊！咁講開咧，呢個11月1日至30日呢個旅發局舉辦嘅美酒佳肴巡禮咧，其實就唔係固定地點咁樣搞啊。即係過往咧，大家記得可能喺中環嘅海濱嗰一帶咧， 係咪尖沙咀都好似搞過係嘛？ 印象之中都好似真係搞過嗱，要揾翻先知。不過今次咧就叫有一個叫品味通行證啊，就俾你咧全香港咁樣各間餐廳咁樣攞住個 pass， 好似打卡咁樣去完 Kitty 間餐廳就去中哥嗰間，跟住去小白嗰間，最後埋齋就去林慧嗰間咁樣，咁就啊，你集齊啲印仔。咁咪品嚐到世界各地嘅佳肴咯，咁樣係啊， 所以我聽你話，一號至到30日咁長個時間，原來就係有即係去唔同嘅餐廳嘅。 咁又唔使一定同一晚去曬嘅， 係啊，有啲係唔使 一晚做曬嘅。 轉場再飲過，真係唔使咁樣。 哇！轉場再飲過呢支歌仔，好耐冇唱過啦。轉場再飲過，即係講緊，即係依家好多酒吧都係兩點就要 close。噶啦嘛，即系特别系clubbing 嗰啲地方啦。咁之前10点钟添啊，所以咧好多朋友一转场去咗边咧，去咗嗰间日 本嘅通宵超級市場再飲， 再飲喎， 係啊， 啲水啊去到， 啲後生仔流行係咁，我都年長啦，我都唔係好明白。咁啊，講翻呢一個品味通行證咧，就$250同埋$500兩種啦。咁啊，呢通行證就可以去50间咧唔同嘅餐廳，包括係喺中環啦、灣仔啦、尖沙咀啦、堅尼地城啦咁樣一啲指定C 類同埋 D 類嘅食肆，咁可以食得耐啲啊嘛。喂，其實呢啲同啲 friend 飲翻兩杯咧，又 join 下呢啲美酒佳肴節啊，小華你喜唔喜歡嘅？ 喂，幾好喎、啊！即係可以俾啲 friend 咧，大家有個藉口就係試多啲唔同款式，因為大家成日諗喂去邊啊去邊啊，成日都話試新嘢試新嘢，咁而家咪啱咯，旅發局有個 list 俾我哋， 咁你跟住俾咗呢個 pass 個錢之後，去呢啲餐廳係即係有個優惠價，定係佢有啲嘢俾你食？ 定還是再貴咗啊？ 哦，即係你好想嚟啊嘛，等我提高啲價錢先， 詳情你要去翻佢哋嘅網站。 再了解一下因為呢個都是新玩法。 每間餐廳的折扣應該都不同的、咁啊，意思是即係可能有些是半價，有些是不用錢，有些是送你食啲乜乜。 如果只是送掉那些 nuts 嗰啲果仁擺到，冇意思。 應該唔會嘅，呢些大家開心的嘢不會嘅。 其實呢個玩法咧喺其他國家我有試過，不過佢哋就不是用呢個pass， 佢哋用一個叫做passport 嘅 concept 嘅。咁你就拎住一本保證，咁入邊已經有曬咁多間嘅餐廳，你就去嗰度咧就你食指定嘅食品咧就會抌個印嘅。你一有一個呢個印仔咧，去下一間鋪頭咧，佢又會再送多啲嘢俾你嘅，即係用呢種 concept 咧，去到俾啲遊客宣傳佢哋該一區嘅一啲嘅美食啊、酒啊咁樣咯。 其實都幾好喎，我都聽過小白呢一個操作嘅方法啦。點樣可以吸暈咁多個印仔咧？就係去到最後一間餐廳，你嘅優惠係最多嘅。咁佢就可以令到喂，講真，50间餐廳我都想，我有生意做 Kitty 有生意做 啊，有 點先做到？有好多喂，其實你食一餐就已經收工噶啦嘛。咁但係用呢個方法可能就可以幫到啲小商户咯。 咁啊，呢個方法都唔錯啊，冇乜嘢可以阻止到香港人去食好嘢。 饮翻杯先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0月20日系一年嘅第293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72日。1973年10月20号，坐落于澳洲悉尼港便利朗角，以悉尼港湾大桥为背景嘅悉尼歌剧院举行隆重开幕典礼。并邀请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出席。悉尼歌剧院的建筑工作由1959年开始，占地 1.84 公顷，建筑在一块混凝土基座上。正式完工时间比最初设计推迟整整10年，总花费超过最初预算的14倍。悉尼歌剧院是20世纪最具特色的建筑之一。2007年6月28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为少数20世纪落成的建筑物可以列入世界遗产的例子。10月20号出生的朋友属于时尚追求者，经常留意潮流走向，喜欢成为焦点所在，在物质领域有非凡成就，性格顽固，亦注重外表。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进行划时代的设计，会不会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潮流每日在变，经典细水长流，你会选择哪个方向？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上个月同今个月，葵青同荃湾区8个住宅单位遭到爆窃，损失财物包括现金、手提电话同珠宝等，总值大约545000元。警方拘捕一名疑犯。警方調查之後，前晚在青衣村拘捕一名38歲本地男子，涉嫌與至少8宗爆竊案有關。 嗰名男子同事涉嫌同一宗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案，同埋一宗盗窃案有关。一名女子收到自称内地执法人员的诈骗电话，被骗去1000万港元。警方今个月接获一名本地女子报案，指她在7月开始接获一名陌生男子来电，对方自称是内地执法人员，并且指她涉及一宗内地案件。其后另一名同样自称内地执法人员的男子联络那名女子，要求她交出银行户口资料以协助调查。受害人按指示交出有关资料之后，发现户口内大约1000万港元在过去两个月被转走。受害人将事件告知家人及后报案，警方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未有人被捕。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北韩国防科学院寻日举行新型潜射弹道导弹试射，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刘俊、党中央军需工业部副部长金正直和国防科学院领导干部指导试射。较早前，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回应北韩寻日试射弹道导弹，指平壤当局的行为凸显重启对话的重要性，美方已经准备好随时随地开展对话，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他又引述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谴责北韩发射弹道导弹，指这个举动违反多项国际法，并且对区域安全构成威胁。普萨基说，美方希望北韩克制回归谈判桌，同时强调美国对日本和南韩的国防承诺坚如磐石。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波兰国内法与欧盟法律的地位问题展开激烈辩论。冯德莱恩扬言采取行动阻止波兰破坏欧盟的价值观，莫拉维茨基形容是恐吓的言论，强调波兰不会接受，又指责欧盟方面越权，形容是勒索行为。波兰宪法法院早前裁定波兰国内法优先于欧盟法律，裁决在欧盟和波兰国内引发争议。欧盟机构和部分成员国谴责有关裁决，认为是对欧盟史无前例的挑战。波兰民众就担心若果分歧扩大，将会导致波兰最终脱离欧盟。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9,417点，升20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776，日元114.69，瑞士法郎0.924，加元1.237，人民币6.383，英镑对美元1.379，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47，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6.71美元，卖出1,767.58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五同星期六较凉，同埋有几阵雨。朝早气温降至20度以下。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嘅快线咧，因为路面有障碍物啦，应该系路面有维修嘅工程噶，咁所以影响到一带非常挤塞，车龙咧排翻过去城门隧道嘅收费广场，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咧，而家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青沙公路嗰边咧，车龙就去到美林村，重复多次咧，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嘅快线。 面有路面维修，车龙好长啦，排到去城隧嘅收费广场。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啦，因为呢一宗嘅事件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青沙公路嗰边都有车龙噶，排到去美林村。咁至于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主要系龙翔道西行去翻狮隧方向咧，仲系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就系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方向咧，仲系车多，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接近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是美菲路。咁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圣贤中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呢一段咧，仲系车多，排到去界限街。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博爱医院呢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去到十八乡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咧有交通意外嘅，一大车多。就系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Hey, this is Emily. What's up,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roye Sivan. Hey, this is Selena Gomez. What's up, everybody? This is Charlie Puth. Hey guys, it's Bruno Major on RTHK.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了电台咁耐，得到最多的是什么？我会话系朋友。 我是 Sammy 郑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咧 ，Kitty 请嚟两位朋友上嚟，我哋娱乐崔挚友嘅分别有 Jenny 李幸毅同埋萧海欣啊 ，Michelle 啊，早晨啊，两位。 Hello， 早晨。 今朝早咧，请嚟两位朋友咧，非常之新鲜嘅组合，就系、是、因为两位咧首度合唱咗咧国剧830《乔家的儿女》嘅一首嘅港版宣传曲，咁啊叫做《这种亲》啦，咁所以咧就撮合咗两位首次嘅合作啦。咁啊呢首歌同埋呢一套剧集咧，其实都系围绕住亲情嘅。咁我不如同两位咧讲下自己同屋企人嘅关系，或者即系有冇喺唱呢一首歌嘅时候都谂翻起同屋企人中间可能有一啲遇到大家困难嘅时候，点样去到互相扶持啊咁样样。不如首先就问下 Jenny 先啦，因为咁知道你即系。 可能好多时候咧都未必能够同屋企人一齐相聚啊，即系自己要工作啦，或者嚟到香港啦，好多时间可能都未必可以见得到。之前同你做访问，我记得你都有提过嘅。咁而家即系譬如再唱翻呢一啲有关于亲情嘅歌曲嘅时候，有冇勾起翻你一啲嘅感受，或者系即系有一啲片段咧？ 会啊，会啊。首先我觉得呢首歌佢嘅题材系讲亲情咧，系我觉得好正啊，因为比较少歌系讲亲情嘅，其实即系我哋好多爱情歌啊，有好多其他分手歌啊，但系即系讲亲情唔多咯。咁所以我当我知道呢首歌系讲亲情嘅时候，我自己都好有兴趣啊。 嗯。 咁啊，我记得我录音嘅时候，我第一句我哋分段啦，咁我嘅第一句已经系话，如果有时间嘅话，好想同屋企人去旅行。咁我觉得就啊呢一句说话已经系好打动我，因为尤其系呢两年啦，我系即系同屋企人即系分隔两地咁样，咁一路都好挂住佢哋啦，又好想见佢哋啦。咁有时电话咧就会弹出即系一年前、两年前嘅今日喺边度啊？咁好多时候就系啊，即系啊喺边度旅行啊，做紧啲乜嘢？好多时候都系同屋企人一齐嘅，咁所以。是啊，即是我去录呢首歌的时候都有好多同屋企人的画面啊，去旅行的一些点滴啊都出现在自己脑海里面。 对上一次同屋企人去旅行是几时啊？ 两年前咯。 咦，咁你都捉住疫情嘅即係禁飞嘅尾巴喎， 系 喎。 系啊，真系，因为我对上一次应该系差唔多农历新年嘅时候，同屋企人去一次旅行咁样咯。 系，咁我希望你都即系大家疫情啊快啲过去，都可以同屋企人去下旅行啦。咁我问下海欣啦，我记得咧啊，海欣你系咪有个妹妹噶？但系我记得你系话啊，直头其实你觉得佢系你家姐啊，嗰种感情系。 有时我觉得佢系我家 姐，有时我觉得佢系我妹妹，即系大家都有时有啲嘢都要互相帮忙下，咁同埋特别疫情期间，我哋多咗时间一齐譬如整下嘢食啊，整下嘢饮啊，一齐倾下偈，其实都觉得系好开心，因为疫情期间大家都留喺屋企，咁人人都会同屋企人可能多咗摩擦，但系喺啲摩擦背后咧。就是互相更加多的理解了，在乔家的儿女这一套戏里面呢都会有凸显到这个的层面的，所以大家记住要看啦。 是啊，唔该谢你帮我哋 tag 埋嗰个剧啊，大家一定要看，亦都要听你哋合唱的这一首宣传曲啦，叫做《这种亲》，两把声呢是非常之 touching， 我想讲。即是你哋嗰个合唱呢是我觉得这个组合搵得非常之好。我想问你哋去录音的时候是分开录啊，定是一起在录音室录的？ 我哋一齐录噶。 哦，咁喺现场嘅时候，大家对大家嘅印象啦，或者嗰一下有冇啲咩感动嘅位置，或者有啲咩感受咧？阿 Jenny， 不如你讲先啦。 我好中意 Michelle 把声嘅，因为我觉得佢把声好清澈啦， 同埋好直接咯。 哎呀，好直接系咪啊？有一种好好纯真嘅感觉。 系。 咁所以我中意录音，即系如果系合唱咧，我系中意一齐录嘅，因为大家可以接收大家释放出嚟嘅唔同嘅 energy， 跟住自己有去做一啲回应咁样啦。 嗯。 咁所以我就会攞佢一啲 energy， 跟住自己又会去谂我自己。其实我自己有一个设定，就系我会觉得佢，因为佢都比我年轻好多啦，咁我就会觉得佢好似一个妹妹咁样嘅一把声音去揣摩，去讲一个亲情咁样。咁我就一个比较成熟啲嘅家姐咁样，就可能经历多少少嘅一个家姐，咁我就用我自己嘅嗰个人生嘅经历去唱我对于呢首歌嘅睇法咁样。 系，即系一见面嘅时候已经有家姐同妹妹嘅感觉啦。 有啊，同埋其实我之前都好耐以前见过 Michelle 喺一啲嘅场合上面表演嘅，咁但係真係面对面倾偈又第一次啦。咁我哋一倾偈係好似一见如故咁样。 係。 原来係啊，你记唔记得我哋一倾偈就喂你都係处理咗，我都係处理咗。 喔 係啊，跟住就即刻我知道你嘅性格係点啦，即係 好厌尖啊，对要即系对音乐嘅要求好高啊， 系 即系咁样，即系即刻有好多嘅话题咯。 嗯，咁我 Michelle 你系咪都有同感啊？即系一见到阿 Jean Lee 嘅时候，发觉啊，真系有好有亲切嘅感觉。 系啊，因为其实见佢之前其实由超级巨星二开始， 系 10年嘅时候我都开始听佢啲歌啦，觉得佢把声好有魅力啦，同埋佢好识用把声唔同嘅语气去讲故事啦。 嗯， 今次同佢合作咧，真系大家会好似系两个人一齐去讲一个故事，虽然大家唔同经历，但系大家嘅目标系一致，都系希望去即系宣扬亲情嘅可贵啦，即系特别呢期间，大家应该要好珍惜同屋企人一齐嘅时间。咁同埋唱歌之余，大家交流咧，发觉其实大家有好多目标都好似，即系对音乐嗰种热诚都系一样，即系咁 passionate 咯。所以好开心今次可以同 Jean Lee 合作。 咁好啦，到到最后，我都想问下两位有冇啲咩分享，即系譬如你话同屋企人嘅相处，因为我哋譬如呢一套剧啊，无论系首宣传歌曲又好啦，或者里边嗰套剧嘅内容又好啦，都系讲譬如。一家人有兄弟姊妹啊，爸爸妈妈一起相处的时候，当中各自都会遇到很多的艰辛困难，大家怎样互相去到扶持，怎样去到理解，即是亲情呢其实可以冲破很多很多的难关的。你们觉得跟家人相处有没有什么窍门啊，或者其实有没有什么东西其实是大家可能会忽略了，如果我们可以重视多一点的话，其实就令到整个家庭都会关系会和洽一点，会融洽一点呢？咁阿 Jean 你觉得呢？ 我自己就有一个宗旨，就是屋企人永远是排第一嘅。咁所以每一次可能会遇到一啲意见不合啊，或者是有一啲争执嘅时候，我都会想佢哋我同佢哋关系是排第一咯。咁所以呢样嘢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好清晰嘅一个目标咧，就会知道。就會知道 ，OK， 而家呢個情況係咁，咁我係要去包容，即係有啲嘢可能大家意見唔同嘅時候，咁其實我就其實每個人都係啦，咁你要贏嗰 場交， 係啦，嗰場交定係要維持一個好嘅關係咧。咁如果嗰樣嘢唔係話係好緊要嘅嘢，其實真係冇乜所謂咯。即係 OK， 咁就包容，我覺得多啲包容係會。可以解決好多問題，即係我覺得一家人對我嚟講啦，一家人永遠係最重要啦，同埋佢哋係永遠不離不棄噶嘛，即係永遠都係會係自己最強嘅一個後盾啦。 啱啊！ 咁所以係啊，咁所以就要記住咯，每一次都要緊記佢哋係最重要，同埋我自己尤其喺呢兩年啦，我經歷咗上年我自己貓貓離世之後咧，我更加有一個好深嘅。體會就是我哋每一日其實都倒數緊嘅。咁如果屋企人對我哋嚟講係咁重要嘅話，我哋應該要真係珍惜每一日同佢哋相處嘅時間咯。因為我哋永遠唔知道佢哋會離開先啦，定係我哋會離開先啦。即係每一日都係倒數緊噶嘛。咁所以即係我覺得最重要係緊記親情，永遠係最重要。 係啊，即係有事嘅時候，好多人就識得翻屋企，即係避風港咁樣，媽咪啊、爹哋啊咁樣。咁但係一有起啲咩事上嚟咧，脾氣最差嘅永遠就係對住屋企人發噶嘛，即係唔知點解大家都有呢個劣根性嘅，即係對屋企人態度永遠係最差嘅。咁啱啊，即係阿娟就即係提醒翻大家，當你對住屋企人嘅時候，其實嗰個態度啊，嗰個脾氣點樣去到控制，唔好因為一啲説話其實講咗出嚟咧，好傷人咧，就收唔翻噶啦嘛。咁啊，阿海欣咧，你自己同屋企人嘅相處又係點樣？你覺得即係大家有冇啲咩需要注意下？ 其实我觉得第一样嘢就是大家有时真的要换位思考咯，即系因为譬如我系唱歌噶啦，成日都要练歌啦，咁除咗练流行曲之外，仲要练声乐啦嗰啲，有阵时要练 opera 嗰啲歌，咁因为我嘅屋企人其实都系从事一啲资讯科技嘅工作，有阵时要听嘢啊、剪片嗰啲咧，咁你如果系做呢啲嘢，咁又会个机会会互相骚扰到咁样，咁所以我都通常都会就下时间，譬如佢哋翻咗工或者佢哋出咗街嘅时候，我就尽量挤啲时间出嚟练咯。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话其实 剛才承接翻 Jenny 去講話時間嗰樣嘢，其實每一個人都話我好忙，我唔得閒，好多嘢做啊，好多要如果要接 job 啊，但係其實陪屋企人嘅時間，我哋如果有心嘅話，點都會接到出嚟嘅咯。所以其實好希望大家可以多啲時間同屋企人一齊，會大家會有一個即係大家想象唔到嘅樂趣咯，同埋大家唔會後悔。 系啊，咁啊，所以今朝早咧就首播你哋呢一首嘅歌曲啦，就系、是、我哋港台电视31国剧830啊，《乔家的儿女》嘅宣传曲叫做《这种亲》，咁啊，希望大家听完你哋嘅访问啦，亦都听埋呢一首咁动人嘅歌曲咧，都可以即系感受翻一份家庭嘅温暖，对屋企人好啲啊，改翻啲陋习啊，咁啊，大家亦都可以继续支持我哋呢一个国剧830嘅新剧啊。今朝早咧，唔该晒 Jenny 同埋阿海欣嘅 ，Thank you。 多么想一清晨抽空去趟旅行，结伴回到似往日那亲密，今天打起精神与家中的灯，餐桌旧了要与你倾诉最近，又慰问世界在变更，到了节日更挂念至亲，比起交错见面由你抚我心口，人生可发生失意感，难得一转身温馨都有心，仍会有几人能够使我勇敢，曾经失散都不怕它低温，唯一印象会最深的亲人，一拥驱走了灰暗，有个人当手巾的上了皱纹，记下和你没眼泪那亲近，爱伤不需一人温室的质感，一切未变，我有你只觉庆幸，有快乐最怕未对分，到了说来自发现细心，是见面由我给你安枕，人生可发生失意跟欢欣，难得一转身温馨都有心，仍会有几人能够使我勇敢，曾经失散都不怕它低温，唯一印象里最亲的亲人，提醒小半生吸取的教训，明了有几人能够使我勇敢，人海中诞生几个的家身，谁终现直女和我坐最近，不可分开的这种亲。 啱啱听过有港台电视31国剧830《乔家的儿女》的宣传曲，这种亲主唱有 Jenny 李杏儿同埋萧海欣。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的谚语，听紧收音机的你，唔知道有冇试过有呢种心态呢？当你老板唔喺度嘅时候，你可能就会放慢手脚，做嘢自由啲。当你屋企人唔喺度嘅时候，屋企嘅小朋友可能又会玩得开心啲，尽兴啲。正所谓 猫儿不在，老鼠作怪。这个道理无论在职场定还是在任何地方都应该会体现得到的。那到底这一句说话英文的谚语应该怎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你别再说要坐低，坐坐坐会坐足一世，伸出双手放任你跳跳跳跳顶开一切，摇摆的吉他自兴奋仔。You gotta stand up stand up， 快用节拍垫脚底，我要与你跳出天际，身体必须用力摇，有了节拍成于一体。摇摆的你不要搭凳仔 ，Stand up。 头先讲到。猫儿不在，老鼠作怪，咁都好正常嘅。只猫唔喺度，啲老鼠自然冇晒压力，开开心心出嚟作反啦。喺英文里面呢句说话嘅意思，基本上系直译嘅。正所谓 When the cat's away, the mice will play. When the cat's away, the mice will play. 咪即系话，当只猫唔喺度嘅时候。啲老鼠就会开心咁作反咯。记住啦，就算你个领导唔喺度都好，都唔好疏于工作，应该要好好咁样分配时间，做好你嘅本分，完成晒手头上嘅工作，先至慢慢玩都未迟啦。工作时工作，游戏时游戏，做好晒啲嘢，自然可以玩得开心、安心、放心，而且仲冇晒压力添。 小白喺度啱，可以讲下呢、這个。近排咧 ，IG 咧有个新嘅功能，就系、叫 Show Me Your Japan 咁样。 哦，哎呀，我见到好多人 po 相啊， 我都忍唔住做咗一嘢，系啊。 我想问点样可以整噶？ 冇噶，喺我个 post 嗰度你 share 出咯。 哦， 系啊，咁你就可以揿入去噶啦。其实你只要你有朋友嘅 IG 咧，有 po 过一个 IG story 叫 Show Me Your Japan 咧，你揿入去咧，咁佢一个叫 Add Yours 嘅功能啦。 哦 咁你就加翻自己好怀念日本嗰一张相啦，因为即系始终两年， 即系觉得自己影得最好嗰张， 或者唔系，其实好惦念啫。我啊放咗一张咧，即系同你去 富士山， 唔系富士山嗰张相，系去翻 东京啊， 歌舞伎町。 哦，后面有哥斯拉 嗰度系啦，我影咗嗰张咁嘅相，我觉得好挂住好繁忙嘅新宿嘅街道啊， 系啊，真系都几耐冇旅行。 我好挂住，你问我挂住六本木嘅咖啡。掛住呢、這個其他唔同嘅一啲服裝品牌想買衫，呢、這個掛住日本乜嘢咧？小白真係回憶一下啦。 而家好彩，因為我掛住嘅嘢咧 係 好多都係食物嚟嘅。咁而家因為疫情關係咧，其實即係呢個世界嘅物流，我覺得其實真係算唔錯啊。咁有好多原本我哋冇諗到喺。不同地方運過嚟香港的食物，其實而家大家都因為喂冇人旅遊啊，冇 翻身啦。好耐之前已經話手信唔使喺嗰度買啦， 係啊，食蘋果唔使去清心縣， 所以係啦，你即係嗱，你又講咗其中一個重點啦。咁你知清心，如果我真係要飛過去嘅話，你冇直航嘅喎香港，我一即係兩 set 航空公司都係要轉機嘅喎，係咪？一係東京轉，一係其他地方轉嘅。咁我如果我喺下下要去食清心蘋果要飛過去嘅，咁即係真係嘥咗啦。 所以而家咧，我覺得嗰啲大型啲。超級市場幾勁嘅，就係成日有時商場都有啦，即係咩咩節咩咩節，韓國節咁樣，台灣 咩北海道啊，有九州節呢啲， 係啦，咁所以咧就令到大家可以喺嗰度咧揾得到好多，即係你本身去旅行想食嘅嘢。 係啊，咁所以咧即係有好多嘢，大家即係睇到人哋啲照片咧， 係咯， 我都掛住嗱，講真啦，唔止淨係日本掛住嘅，我仲掛住曼谷啦， 係啊， 我仲掛住新加坡啦， 喂，新加坡我都好挂住。 你走一转九龙城啦，落去好多泰国嘢食啊。 喂，唔好咁扫兴啊嘛。 咩我好胀啊？ 咁不如你话去土瓜湾嗰间嗰条街嗰度扮去咗日本嘢食日本嘢，大佬啊！ 你知唔知道有阵时咧？ 咩土瓜湾好多日本嘢食嘅咩？而家 唔系啊，佢咪有间咩河啊嘛，十几年啊，嗰条街真系日本风情画啊。 咁你不如话油麻地嗰间卖拉面嗰间够十几年啦。 好啦，我哋一齐趁一个早上回忆一下吓。 去上水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对出啦，由于有维修工程封咗快线啊，咁而家车龙好长噶，排到过晒城门隧道公路啦，去翻象鼻山路啊，车龙咧就非常之长噶，去到象鼻山路咧近住象山村，咁另外青沙公路去翻大埔公路咧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美林村噶，重复多次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对出啦，由于快线有道路工程，咁而家车龙咧排到过晒城门隧道啦，去翻象鼻山路嗰边，咁而家车龙象鼻山路咧就近住象山村，咁另外青沙公路去翻大埔公路方向都受影响，龙尾就喺美林村，咁所以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就暂时唔好行城门隧道去沙田啦，咁而家城门隧道去沙田咧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请你改行其他隧道啦。咁车龙咧都排到去象鼻山路啦，近住象山村嘅。咁另外啦，丁九桥去九龙方向喺桥中间嘅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青龙头啦。咁大榄隧道去翻丁九桥咧都受影响，车龙排到去管道中间，就系、是、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喺桥中间嘅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青龙头。咁大榄隧道出翻去丁九桥，车龙就喺管道中间。咁另外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屯门嘅高尔夫球中心噶，就系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喺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屯门嘅高尔夫球中心。讲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真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屈地街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排到去风力楼对出。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就丽城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在黎围。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识咪学咯，冇人一出世就 识 嘅。 连士巴拿都唔知嘅嗰阵时，即系啱啱读完书出嚟咁样。 即系屋企都冇乜嘢要你做系嘛？ 系啦， 都好叹啊嘅。 都 我拎牙刷啫嘛，点会拎士巴拿？ 你咪大胆啲，但系啊，好叹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全力支持，展翅清洁超新星黄天怡、方子豪、阿涉。 逢星期三下午3点到5点，三成群一齐听下属于张国富嘅展翅故事。 投资 O2O。 9:09，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市场关注企业对供应链瓶颈同埋通胀飙升嘅问题嘅评论，美股但系继续做好，咁啊讲紧道指咧升紧198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33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07点啊，多间大型嘅企业咧公布强劲嘅季度业绩啊，消除咗市场对企业盈利嘅忧虑啦。基本上咧，開親間間琴日出業績嘅股份咧，美股方面都係升上去嘅。咁結果係咩啊？帶動咧港股 ADR 咧再升341点啊！如果咁樣咧，接跌咁樣計咧，今日開市有機會一開就開26000点，咁啊係咪真係咧咁理想啊？企鵝仔騰訊咧更加升穿500蚊嘅水平添啊！嚇，股民們會唔會迎來咧開心嘅星期三咧？轉個頭你就會知道啦。 林慧够钟上堂啦， 9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电话旁边林慧就接通咗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嘉慧。早晨啊 ，Clara。 林慧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嗱 ，Clara， 我哋之前咧一路都探讨紧咧，到底喺融合教育里面咧，我哋点样可以咧好啲咁样令到啲特殊学童咧适应佢哋嘅课堂生活？ 系啊，我就想问一下啦，而家啱啱就秋天嚟紧啊嘛，应该点样立咗秋啦嘛？ 系啊， 中秋都过埋啦。咁我想问咧，阿女咧会唔会系即系已经开始要转下季啊，或者系要加件外套啊？有冇啲咁嘅情况出现啊？ 如果翻学嘅话咧，又未有咁快转冬季校服、啊。 嗯，但是加件外套仔都有，是不是 都有的。 因为其实呢，我想讲呢，就是说原来对于我们的、特殊学习需要小朋友呢，尤其是自闭症小朋友呢、他们那个感官啊，他们很敏感的。所以呢，尤其是好像一年班那好啦，又去到个新学校，那我的新的校服啦，那可能啲新的校服啊、可能体育堂就棉质多啲啦。咁、但是原来呢，是平时的课室呢，就可能是一些恤衫那些质地啦。咁、又或者是啲纽的扣的大粒细粒啦，又或或者是可能條褲要落條皮帶啦，呢啲原來係好大件事嘅。係係啊，因為佢哋有陣時候可能個感覺咧唔係嗰樣嘢，咁、而即係轉咗嘅話咧，咁佢哋咧就會有好大嘅反應嘅。咁、所以咧有陣時咧，即係家長咧都可能要花多啲時間咧去俾佢去做，即係千祈唔好就係話啊著校服啦，翻學啦咁，跟住個細路仔可能就有少少唔妥，即係例如可能對襪啊。对物啊，你物唔关学校嗰个校服事啦。咁、可能对物，你佢不嬲着开咗系某一只牌子嘅物啦，即系嗰种感觉啦。但系原来你话啊呢一只大减价，或者呢、这个听人讲系更加好啊咁，咁你谂住啊好心，即系有边个好意嚟嘅，就俾小朋友试下啦咁。咁原来呢一啲咁样嘅改变咗嗰个嘅物嗰个质地啦。咁我哋嘅細路仔都會好不安，可能佢未必即時會係有個反應，但可能佢會係唔肯著物啦。 嗯， 呢陣時家長就誤會咗做乜，做乜扭計啊，翻學啦，趕時間啊，快啲啦咁。咁、但係咧，可能夾硬著咗對襪翻到學校之後咧，可能佢成日咧就會好不安，就成日就一路喺度鬧情緒，全日咧就係咁搞住只襪。 咁都搞唔掂嘅喎，係咪即係話如果係咁嘅話，就要避免引發呢啲情況咧？ 我哋又唔可以避到嘅，因為我哋反而咧係要知道，即係要明白呢樣嘢最重要，因為我哋唔可以係將啲嘢避開嘅。例如好似我最近試過有個家長啦，咁可能嚟上堂個冷氣機有啲突突突突突突突咁嘅少少嘅聲音啦，咁小朋友咧就好敏感嘅，即係自閉症小朋友咧好敏感呢啲少少嘅聲音，咁佢咧就成日咧就擰轉頭去望下個冷氣機去揾翻個聲源啦。咁、而家長咧就講話冇聲㗎，冇聲㗎，嗰度冇聲㗎，嗰啲唔係聲嚟㗎咁。咁呢個你會覺得你有咩感覺啊？ 咁但係佢就聽到聲我。 系啊，即系其实会影响个细路仔嘅认知噶，即系其实咧认知障碍，我哋有阵时对老人家嗰啲认知障碍都系啦。咁如果你明明嗰件事系有发生咗，你又话系冇发生嘅话咧，系令到佢会退化得更加快啊！即系对老人家讲，对我哋小朋友亦都系，其实佢学坏咗啲嘢，即系佢会个知识系咯，明明有声嘅咁嗱，其实咧呢啲咁嘅声咧，对我哋嘅小朋友咧都系好影响噶，即系。 可能咧佢會突然間有呢啲聲嗰陣時咧，佢就會大叫啦、大嗌啦咁。嗱，呢啲都係避免唔到噶。 嗯， 咁呢啲都係啦，我哋要正視翻個小朋友，即係喺嗰個嘅課室咧，會有好多突然其來嘅呢啲咁樣嘅環境因素會變啦。同埋頭先講就係話，學校可能需要你個校服係要轉變嘅。 嗯， 咁當你要轉變，你唔可以話啊即係一日避咗佢，又或者係堅持翻著唔同嘅校服唔得噶嘛。咁、所以咧，即係老師都係啦，老師都要明白咧，有時可能個細路仔今日特別鬧情緒嘅話咧，我哋都係要去了解一下，即係佢會唔會係一個生理上係有一啲嘅嘢令到佢不安咯？ 都係要靠溝通同埋慢慢去了解摸索，先至揾得到佢哋唔同一啲可能對佢哋嚟講反應會大啲嘅嘢呵。 係啊，即係無論聲音啊，或者係即係呢啲，其實都係一個嘅感覺上嘅問題啊。咁所以希望大家係即係有陣時可能係個細路仔有任何情緒問題，我哋首先係諗咗佢嗰個生理上嘅嘢先。咁啊，其實最容易解決嘅，好似小物咁樣，咪換翻對佢平時著開嘅咁就得㗎啦。 嗯，我又反而好想知道咧，嗱，譬如如果同一個班房入面咧有其他一啲小朋友喺度啦，嗰啲小朋友可能係一啲普通嘅小朋友啦，或者都有其他一啲情緒問題啊，或者自己其他學習問題的小朋友，他們如果見到有這些情況，即譬如可能受到一些聲音的刺激而有一些失控啊，或者是一些狀況的時候，他們又應該怎樣自處呢？ 小朋友咧就未必系可以處理到噶啦，咁佢會覺得點解隔離個小朋友成日喐噶，咁反而咧會影響到我哋嘅其他同學仔咧，就會成日望住佢隔離個同學喺度不斷咁喐啊，可能捉隻襪啊，或者係搞件衫啊，或者係搞粒紐啊咁樣，喺呢啲咁嘅情況，咁我覺得咧其他小朋友咧有時候可能佢自己都不安嘅時間咧，就應該咧都同老師講啦，係，咁啊即係係啦，咁啊等老師咧去處理翻呢一樣嘢，因為咧如果嗰個小朋友咧佢自己又喺度即係喺度忍住啦，又或者但系又不经意地又成日望住啦，最后其实对老师喺老师嘅立场嚟讲咧，佢仲难处理，因为同一时间处理咗两个小朋友。反而咧，我哋其他同学咧有自己不安嘅话咧，咁我哋都鼓励小朋友咧，即系可以系啊同老师讲，即系唔系告佢嗰啲啊，佢喺度搞搞震啊，即系唔系呢一种，而系话即系希望系可以解决到件事嘅啫。 嗯，其实都唔简单啊，一个课堂嘅秩序，因为你知啦，童言无忌啊嘛，有时佢都未必系特登有意去伤害嗰个同学嘅，但可能就真系因为好直接咁样讲咗个情况出嚟咧，又会变成咗另外一啲嘅伤害，或者系可能再进一步嘅刺激都唔定嘅。 系啊，所以老师好紧要噶，老师一定系要即系清楚系话俾同学听，同埋亦都解释翻俾我哋 SEN 嘅同学仔听，即系其实同学嗰个嘅意思系点，咁亦都可以教一教其他嘅同学仔啦。有阵时可能遇到咁嘅情况之下，可以点样去处理啦？即系可能系唔需要话举手。告人哋咁样啦，咁可能即系同老师细细声讲咁样，又或者系老师有嘢同你讲，咁跟住可能又行出去个位度，跟住同老师细细声讲，咁其实呢个都系好事嚟嘅。 嗯，所以其实都系嘅，其中一个咧，大家都需要去留意嘅地方就系咧，之前讲过系家校合作啦，亦都讲过学校有好多唔同嘅专业人士啦，或者系配套可以帮到一啲特殊需要嘅小朋友，但系其实咧自己本身其他嘅同学仔咧都要识得去面对呢一啲状况嘅时候，要点？点样处理咯？ 系啦，咁希望今日嘅小贴士系令到大家去更加明白我哋 SEN 嘅小朋友，佢系喺个 sensory 啦，喺个感官上，喺个生理上咧，原来系会影响到佢个心理噶。 啱啊，咁我哋又学多一样嘢啦。今朝早唔该晒嘉慧。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扬琴是一种东亚民族乐器，亦都有打琴、敲琴、扇面琴、蝙蝠琴、蝴蝶琴等等的称号。扬琴兼具了敲击乐器和弦乐乐器的特色，所以在国乐团里面就编制为击弦乐器。扬琴以击弦发声，音箱是用木制成的，呈扁平的梯形，上面有百几条弦线，演奏者表演的时候就会手持琴竹来到击奏。现代的扬琴琴弦多数都是用金属制成的，通常由一至五条弦线发一个音，低音的弦线比较粗，而高音的呢就最幼了。而头先提到的琴竹，竹身细长，手握的一端呈扁平状， 激完的一端就呈锤状，一面用橡皮或者其他有弹性的材质来包覆。喜欢音乐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神广播的歌，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入边，电话侧边咧都拨通咗我哋今日嘅听众啦吓，早晨啦、 啊，早晨啊，早晨， 你系叶太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 系啦、 啊， 咁啊冇打错，咁啊叶太你听讲仔仔结婚系嘛？ 系啊系啊， 吓咁啊点样祝福个小朋友啊？ 因为疫情关系啦，我仔仔咧就喺泰国同佢个女友 Anna 啦， 哦喺泰国，嗯。 是啊，咁就喺12号嗰日就注册结婚嘅，咁、嗯、我哋都等佢高兴啦，咁、嗯、爸爸妈咪呢同埋阿哥阿嫂都好开心，咁祝佢哋就同百年好合，永结同心、嗯、幸福快乐，甜甜蜜蜜，恩恩爱爱， 哦， 仲有几个阿姨同阿姑妈呢都祝佢有情人终成眷属，白头到老。 系咁啊，会唔会话翻嚟香港住，定还是大家几时谂好咗碰面未啊？同埋结婚嗰日有冇即系用啲视像去到互动啊？ 有啊，就好在有呢个高科技喺度，俾我哋咧有视像噶咁观礼咯，咁好高兴啊！咁佢嗰边就即系大家同学嚟嘅，都系外籍人士嚟嘅，咁唔系泰国人，咁、嗯、变咗即系即系都有佢哋嘅习俗啦，咁影啲翻嚟都好开心咯，咁系、 嗯、 啊，咁就希望快啲疫情快啲过去啦，咁翻嚟就唔使再隔离啦， 系啦， 系啊， 咁快啲翻嚟团聚先得噶嘛，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 一家人嚟噶嘛，咁谂住佢哋嚟紧都会翻嚟香港就长住噶啦，系嘛？ 唔系啊，佢翻嚟香港之后即系。见下我哋啦，见翻我哋，咁然之后就再过英国噶啦。 哦，哇，真系周围走、啊，好international 喎、 啊。系啊，系啊，系啊。 吓、啊， 其实佢喺嗰边系读书嘅，咁毕业啦，咁佢又翻嚟香港睇下我哋，然之后就过翻去英国嗰边咯。 哦，咁即系佢喺泰国去读书啊？ 系啊。 哦，佢读乜嘢噶？即系算我八卦问一问先。 系啊，佢读呢、這个工程管理学啊！ 哦，泰国啊，比较上少听，即系有香港朋友会喺泰国嗰度读喎，喺曼谷啊， 系啊系啊， 哦，都突然都令到我几羡慕， 石子咯，系咯， 啊叻叻啊吓，同埋泰国咧，即系有样嘢，我即刻就系谂到啊，泰国嗰啲食物咧，真系泰国餐啊，煮乜都好食啊嘛。 系咯， 系啊，咁啊，佢喺外国读书啊，最好呢样就系唔使惊佢饿亲，嗰度啲嘢都应该啱胃口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咁啊，多谢你嘅电话先，咁我哋咧就会。 仲有啊，仲有啊，然后我就仲想借你哋电台咧，同我祝福两个新抱咧，一个系17号结婚，十七号生日啦， 系 细新抱 Anna 啱啱结婚啦，咁跟住17号佢就生日咯喎。 嗯，哇。 系啊，仲有咧，11月3号咧就系我。大新抱阿 Yan 啊， 系， 咁祝佢哋咧Happy Birthday 啦，咁 Happy Every Day 啦，咁 系，同佢哋相处 O 唔 OK 啊 ？OK 噶，系啊， 系嘛， 两个都好好噶。 有冇成日凑埋一齐？系咪打麻雀啊？你哋 咁又冇打麻雀喎？ 吓， 头先咯，啱啱我又升咗做嫲嫲啊！ 哇，恭喜晒喎！ 系啊系啊，所以好开心啊！今年真系，即系。是疫情影响少少啦，咁屋企人增添咗人口咧，真系系感恩嘅。 感恩噶，系啊，孙仔叫咩名啊？ 孙女嚟嘅， 系 叫 Avena。 Avena， 系啊，祝佢活泼可爱，身体健康，快高长大。 快高长大，听教听话呢样嘢紧要啊！ 好啦，系啊， 仲有冇朋友要点唱啊？一次过讲埋。 哦， 机会难逢。 是啊，咁祝我先生，即系我哋就嚟结婚纪念啦，咁都祝埋啦，咁。 叶生系嘛？结婚几多周年啊？ 叶生系啊，33、34啦。 你老公记得咪得咯，系咪？ 咁系啊系啊，好啊，咁唔该晒你哋啊，咁祝你哋嘅电台咧，个个都步步高升，笑口常开。 我听到叶生把声喎，系啦，我都祝你同阿叶生吓，继续咧就系身体健康同埋笑口常开，日日都恩恩爱爱，好唔好？ 好啊好啊，多谢晒。 多谢你嘅电话，叶太，拜拜。 拜拜。If I had to live my life without you near me, the days would all be empty. The nights would seem so long. With you I see forever, oh so clearly. I might have been in love before, but it never felt this strong. Our dreams are young and we both know they'll take us where we want to go. Hold me now, touch me now. Not so easy. Our love will lead the way for us. Like a guiding star, I'll be there for you if you should need me. You don't have to change a thing. I love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So come with me and share the view. I'll help you see forever too. Hold me now, touch me now. I don't want to live without you.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You ought to know by now how much I love you. One thing you can be sure of, I'll never last for more. 追踪三十一， 星期三早上嘅晨光追踪三十一，有阿昌喺度。 系早晨，昌 早晨，好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点啊？又嚟有咩睇啊？系咪又嚟做个健康嘅快活人先啊？先生， 哇，心水清啊！我今晚七点三十五分做个健康快活人三啊！嗱，咁啊，继续有健身教练阿 Edge 会教大家玩一下一啲健身啦。咁啊。今晚好特別啦！今晚有一個健身嘅動作教下大家，去改善寒背嘅。 係點啊？點啊？ 係啦，即係有三式唔同嘅方法，啊、做咗咧會改善寒背。我都有少少，即係呢啲喺 office 做嘢嘅人咧。 係啊，係啊， 係啊，咁啊多多少少都有啲啊。咁啊，今晚係學下嘢啦。 係咁，大家留意啊，唔好話唔識啦嚇，有三式俾你學啊。 冇錯，冇錯。 咁啊，另一個環節咧，註冊營養師係 Anson 啊。 冇錯，會同大家講下一啲營養啦。咁啊，嚟緊星期日有一個大型嘅馬拉松比賽嘛。咁啊，教下咧一啲馬拉松嘅選手啊，大家啲運動員嗰啲參賽嘅話咧，點樣去正確吸收唔同營養去備戰啊？尤其是啊，呢個碳水化合物有幾重要。咁啊，如果呢個星期日會跑步，無論係老手又好，新手又好，都可以留意一下啦。 嗱、哎，呢個一定要睇啊，因為跑手咧最重要咧就係喺佢跑馬拉松之前嗰一兩日嗰個膳食嘅吸收 啊， 即係碳水化合物到底要吸收幾多啊，或者個蛋白質個比例應該係點咧？嗱，星期三咧，今日朝頭早今日夜晚睇完之後咧，然後咧你就可以即刻調節你嗰個嘅食物啦。咁就啱啱好啦， 我哋啲跑十 K 啦，可以轻松啲啊。但系全马半马嗰啲咧，可能真系要喺飲食嗰度咧，好好控制。所以真系要留意呢一个节目，你会知道更加多啦。 冇错，今晚七点三十五分啊。咁啊，去到今晚八点钟有一个新节目叫做盘点政策。 嗯。 咁啊，今晚第一集咧就系讲下呢个政策与监察，咁啊讲乜嘢嘅咧？其实呢个节目咧就系探讨咧现届呢个特区政府啊，喺过去四年多咧呢个工作嘅进度。咁啊，今晚第一集。咁嘅嘉賓啊，重量級就係、是、特首林鄭月娥啊，咁啊係啦，就係、 就嚟总结下佢呢五份嘅施政报告咁话嘅。 嗯，咁啊睇下啲民生上嘅嘢有啲乜嘢吓，大家认识多啲啦。好，咁啊跟住十点钟啦。 去到十点钟，今晚你有31项世界，题目咧就叫做戈尔巴乔夫。 哎，这个名字细个成日听， 系冇错啦。咁啊，前苏联嘅总统戈尔巴乔夫啦，咁啊，佢好传奇噶嘛呢一生，即系佢做过呢个苏联，即系苏联当时系地球上最大片土地嘅国家啦。咁佢又一手就导致呢个国家解咗体啦，又攞个诺贝尔和平奖啦。咁啊，好多人都会指责佢，又有好多人会多谢佢嘅。咁啊。呢個是他的歷史啦，但係今時今日他仲在世噶嘛？佢今時今日他的晚年點樣過嘅咧？啊，原來他呢位孤獨老人在莫斯科郊外咧一間屋嗰度自己過埋餘下嘅日子嘅。咁啊，呢個節目咧就會睇睇下佢而家嘅生活係點樣嘅。 哦，即係一代嘅偉人啊，真係好想睇喎呢一個節目。佢係釣緊魚啊，捉棋啊，睇下電視聽心機定 還 是 非法禁固緊啊？俾人 唔會係嘛？ 我唔知啊，因為都係好壞參半嘅。關於即係阿戈爾巴喬夫嘅一生入邊，即係好似頭先阿暢咁樣講。 係啊， 如果你話認識世界歷史嘅朋友仔，你就會即係對呢一位傳奇嘅人物，究竟係英雄定係枭雄，有陣時都係一線之差啦。咁啊，可以睇睇呢個節目，知道更加多係咪啊？ 冇錯啊，咁。今晚去睇下佢而家嘅現況係點樣啦。 好，咁大家今日夜晚留意住港台電視31啦，唔該曬阿 秋。 拜拜。 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医管局回复查询嘅时候证实，由上个月至到今个月十号，79名证实感染侵入性月形链球菌嘅住院病人之中，有7名病人死亡，但强调死因未必与感染月形链球菌有关。另外34人已经出院。发言人话。發現近來感染侵入性月形鏈球菌的個案增加，主動將個案轉介衛生防護中心作流行病學調查和跟進。根據衛生防護中心早前公布，79宗個案涉及42男、37女，年齡介乎一個月大至到96歲，他們主要出現敗血症、腦膜炎、化脓性关节炎或脓肿或蜂窝组织炎等。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北韩国防科学院寻日举行新型潜射弹道导弹试射，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刘俊、党中央军需工业部副部长金正直和国防科学院领导干部指导试射。较早前，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回应北韩寻日试射弹道导弹，指平壤当局的行为凸显重启对话的重要性。美方已经准备好随时随地开展对话，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他又引述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谴责北韩发射弹道导弹，指这个举动违反多项国际法，并且对区域安全构成威胁。普薩基說，美方希望北韓克制，回歸談判桌，同時強調美國對日本和南韓的國防承諾堅如磐石。一艘中國漁船在南韓西部海域沉沒，7名船員失蹤。韓聯社引述南韓海岸警衛隊表示，這艘239噸級的中國漁船午夜過後在群山市附近海域沉沒，船上的15名船員之中8人已經獲救。當局派出4艘巡邏船和2架飛機，並且與現場一帶的漁船合作繼續搜救其餘7人。南韓官員表示，由於現場有巨浪和惡劣天氣，搜救遇到困難。北京冬奥会火种抵达北京。新华社报道，北京冬奥组委派往希腊的代表团清晨抵达首都机场，冬奥会火种顺利抵达北京。 火种欢迎仪式稍后将会在俗称鸟巢的国家体育场附近的北京奥林匹克塔举行。北京冬奥会火种日前在奥林匹克运动发源地希腊的古奥林匹亚采集，之后在希腊首都雅典的帕纳新内科体育场由希腊奥委会交给北京冬奥组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五和星期六较凉，同有几阵雨。朝早气温降至20度以下。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05点，升318点，总成交金额18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6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26点，升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4.5，升14.5；世茂服务14.9，跌1.92。美团294.2，升8.6；快手93.3，升3.55；宗教控股15.82，跌8.4；阿里巴巴173.8，升9元；友邦保险91.3，升1.85；安踏体育200系报131元，升1毫；盈富基金26.72，升2.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6，日元114.47，瑞士法郎0.924，加元1.235，人民幣6.394，英磅對美元1.381，歐元對美元1.165，澳元對美元0.749，新西蘭元對美元0.717。日經平均指數報29,408点，升192点。港金現價報16,400元，跌1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2.02美元，賣出1,772.7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继续同你讲咧，三宗嘅交通事故都影响到非常挤塞嘅。咁先讲咧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新城市广场嘅快线，因为有路面维修，咁而家车龙咧仲系排到去象鼻山路，跟住和宜合交汇处。城门隧道去沙田咧，仲系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青沙公路落翻去大埔公路嗰边咧，就排到去美林村。重复多次咧，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新城市广场嘅快线。因为有路面维修，车龙就排到去象鼻山路，近住和宜合交汇处。城隧去沙田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青沙公路嗰边龙尾就去到美林村噶。咁至于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中间嘅中快线都有交通意外噶，咁啊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大榄上车。青朗公路即系大榄隧道出翻去九龙方向都系非常挤塞，车龙就去到锦上路港铁站对出，就系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中间嘅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咧车龙都好长啦，塞到去咧屯门公路近住大榄上车，青朗公路嗰边就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揸车朋友可以考虑改道行驶。咁如果行荃湾路出九龙都系受到影响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挤塞啦，龙尾就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恒丽园对出，咁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港城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就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都系需要间封，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港城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翻过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 纪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因为受到交通意外影响，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咁而家出观塘方向咧，需要间封。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卢亚道。咁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近住裕民坊一段车多，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啦，亦都系一个好消息啦，就系啱啱讲啦，头先丁九桥嘅交通意外咧，终于清理好啦，出九龙方向桥中间嘅中快线就解封，咁但系车龙咧都仲系好长啦，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大榄上车，青朗公路嗰边咧龙尾就去到锦上路港铁站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to 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收到，收唔到，收到，收唔到。 B B， 我保证。花你随时收到， 我唔要花，我要港台电视清晰收到， 咁就 easy 啦。由12月1日凌晨起，港台电视31、32、33转用新发射频率，如果电视机冇信号，只要重新收台就得啦。 大厦业主同管理处记得尽快安排承办商调整公共天线系统，仲有通知住户使唔使同埋几时重新收台， 咁就可以日日睇到。 我哋每一个人都想香港变得更好，在各方面不断进步。我哋需要热爱国家同香港的你，一起去实现这个目标。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投票日，提名期为10月30日至11月12日，表格可以去选举事务处同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或者上 elections.gov.hk 下载，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滕杨彤，过两日咧，我想喺你哋石山街度开翻个石山派，我想重工业风啲，不如你哋叫斯芬揸架重型车过嚟啦。 莫莉啊，重型车咧可能就唔系好夹石山街啦。杨彤你话咧 ？Martin 啊，不如叫斯芬净系攞条车胎嚟算啦，好唔好啊？ 其实重型车装拆轮胎咧都好多嘢要注意噶。如果想知道多啲职业安全资讯咧，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嘉宾有佢哋。 重型车辆要换胎，跟足程序勿贪快。我哋系石山街。 CIBS 种子行动制作，地球村里的社会创新，足不出户都可以迎还首期。 有阵时有创意嘅桥咧，不及一个 work 嘅桥，咁所以成日去研究点样将一啲另外一啲地方嘅 solution 咧嫁接去唔同地方嗰度。 艺趣奇兵，艺术疗愈身心。 种拨唔系我嚟医病嘅，系透过呢个工具，让我哋嘅生活多一份轻松感，即系好似整松肉饼咁样，系用声音做嘅按摩。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荣忠 陪你睇国剧。 今朝我想讲国剧八三零，仲记唔记得第一次追电视剧系几时呢？千禧之后，啱啱上年先开始。一众老香港在上世纪70年代已经开始追电视剧，而且不是自己一个人追，是整个香港一起追。 当年电视台制作的长篇电视剧一下都过百集，当时科技不是那么发达，模特之后慢慢看翻，一定要在剧集指定的播出时间就要看。所谓追住看，就是放工之后最斜最船赶回屋企看。现在看电视方法不同了，选择又多了，什么电视剧还可以令到你有追的冲动呢？答案很简单，就是可以引起观众共鸣的剧集。最近很有冲动追的是这套电视剧，改编自同名小说《乔家的儿女》。故事由1977年开始讲起，乔家五兄弟姊妹在30年里面的际遇。由于上世纪70年代中国还未有限制生育的基本国策，一个家庭随时会有好多小朋友。乔家五个细路名字好容易记到，一成、二强、三丽、四美，还有七七。为什么细佬叫做七七呢？因为他是1977年出世，亦是故事的开始。一个南京贫穷的家庭在艰苦岁月里面成长，互相扶持。用36集剧情讲紧30年社会发展，用一个家庭反映出国家的变迁。听到剧中人唱大合霍元甲，小朋友讲紧楚留香剧情，即刻有晒共鸣。另外呢套剧吸引我嘅地方就系角色设定，每个人都有自己嘅优点、弱点，亦有缺点。不完美嘅角色先睇到立体嘅人物，喺成长阶段点样将弱点变成优点，将优点补足缺点。写得更好的角色都要有好演员演绎。白宇、宋祖儿、毛晓彤、张曼玉、刘君、周奕贤，新生代加上前辈级，但是完全看不到演员的影子，只是见到乔家呢家人。亦从乔家各人身上完全看到在时代洪流当中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图鉴。看到当时国家是点，亦可以重拾返自己的一份淳朴。剧集用了很多长镜头拍摄，穿梭大街小巷，片场神还原当时的情况，同埋呢种形式好考导演功力、演员能力，所有嘢要配合得好先得到优质的水准。镜头下睇到乔家的儿女喺学业、婚姻、工作嘅际遇，亦系中国式家庭嘅缩影，系中国人嘅一段集体记忆。呢部电视剧讲嘅就系生活，系真真实实而且充满力量嘅生活。我特别中意戏中几位饰演主角童年嘅小演员，整部戏第一个镜头已经俾佢哋吸引住。不得不承认，我都已经变成乔家的儿女。10月24日开始，港台电视31国剧830，梁明忠同你一起追乔家的儿女。嚟紧每个礼拜都会同你讲下佢哋嘅际遇系点嘅。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9:30，梁荣忠 陪你睇国剧。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吹腾厨师话你知。 日咧，我就讲下我自己一个好中意嘅早餐食谱。不过通常咧都系放假嘅日子先会整嘅，咁佢需时咧又唔可以话好耐。咁但系朝头早就一定赶唔切整噶啦，因为要用到焗炉嘅，就系呢个牛油果焗蛋啦。咁佢都系一个几啱影相嘅菜式嚟嘅，可以话，因为你可以想象下，其实佢个外形咧就系一个牛油果切开一半啦。咁你掹咗佢粒核出嚟之后咧，佢咪有个粒位嘅。咁你就喺个粒位嗰度咧打一只鸡蛋落去。咁不过咧有时候，喂，你话个粒位好细啫，只鸡蛋好大，咁所以咧你可能就要调整少少个粒位嗰个空间啊。咁可能你要再刮深多啲啲啊，俾嗰只鸡蛋放落去啦。咁首先咧，你可以将只蛋黄放咗落去先嘅，攞个匙羹滗咗落去先嘅。 即系隔咗呢个蛋白同蛋黄先。 系啦，咁就唔会一嘢咁样垂咗落去就走咗出嚟啦。咁跟住咧见到仲有少少空位剩咧，就可以加多少少蛋白落去。咁啊放入个焗炉嗰度焗。咁有啲人咧就中意咧系批平少少嗰个，即系唔系批平佢啦，系切平嗰个牛油果个底部少少咧，先放入个焗炉嗰度。系啦，都系企得好啲。但系正常我自己就见都我自己就买嗰啲牛油果就好少话会即系歪零歪斜嘅。咁都就咁你都可以即系摆到入个焗炉度，即系温柔啲啦，轻手啲啦咁样。咁啊大概180度焗佢八分钟左右啦。咁你见到只蛋咧熟咗成形咧，咁就 OK 啦。咁攞翻出嚟咧，再喺上面加多少少盐啦，系海盐啦，同埋黑椒啦， 系啦，少少肉啦， 系啦。如果你中意咧，可以加多少少 干嘅烟肉粒， 干嘅烟肉碎系啦。咁你亦都可以咧喺个牛油果侧边咧加多少少嘅柠檬汁，咁样咧就非常之好食噶。柠、 檬汁都真系都好 match 喎。系啊， 沙律酱都 OK 嘅，其实 系啊，冇错。好多时牛油果咧都会加少少柠檬汁啊，即系除咗盐同埋黑胡椒之外咧，都会加少少柠檬汁调一调味，等佢咧嗰个感觉咧会更加 fresh 啲嘅，系啦。咁呢一个都系一个几容易做到嘅早餐嚟，同埋都几靓仔嘅，系啊。咁大家可以试下啦。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今日呢个享乐时代咧，啱晒。我哋都一齐享乐咗嘅一个享乐时代。 你讲啱啱嗰个早餐， 啱啱嘅早餐固然你一齐享乐咗啦。就系咪上个星期啊？ 系啊， 系啊。上个星期咧，我带咗一个嘅早餐翻嚟嘅。呢个咩早餐嚟嘅咧？试完咧就因为阿 Kitty 咧就喺度同我讲，就话喂有一只嘢咧咁啊出咗，咁佢咧就系都系啲辣面嚟嘅。咁你知道我哋三个都食得辣噶嘛？咁辣面咧咁啊正啦。咁我哋就谂住咧，即系朝头早嘅时候 try 佢啦。咁于是乎咧，当日嘅朝头早咧，我就临翻工之前咧，就已经喺便利店嗰度搜罗咗几个呢一个嘅碗面。 所以我话小白唔了解我咯，佢买咗四个一样嘅，跟住佢嗰日俾一个我。我要嚟做咩啫？ 我就系谂住我哋团队精神可以一齐 try 嘛，我哋俾力量你啊，钟哥嗰日。 我食芝士噶，咁我团队精神要你食得唔得啊？你都唔食得啦。 喂，唔系啊，我知道小白点解叫你试嗰个面，因为你上次咧点嗰个咧。脆鸡酱、 啊，你介绍嗰个啊嘛， 你话你 OK 啊，你冇问题、啊， 系啊，问题就喺呢度啦， 因为你入咗呢个辣度啦，已经 系啊，问题就喺呢度啦，因为我介绍嗰个咧，经过阿 Kitty 同阿小白验证之后咧，系完全唔入流啊嘛，所以我试到系冇问题， 系 正常嘅， 但上次嗰个酱你 OK 啊嘛， 哦，嗰个 OK 喎， 因为嗰个我真系唔辣， 真系 OK 咯， 但系佢写住地狱噶，即系写住地狱 都有 地狱的辣咁样， 第一层啊， 第一层。 系啊，好近地面嘅，其实 系啦。咁而家就试咗呢一个碗面，不过先讲下啦。坊间都有好多呢啲即食嘅杯面或者碗面嘅，咁我都望过一下啦。咁其中大部分啦，咁都系日式啦，同埋呢一个韩式嘅。咁日本嘅味道同韩国味道，如果辣咧，的而且确系不一样嘅。 嗱， 如果你话系日本或者东南亚都有啲辣嘅碗面，唔知道大家有冇食过？咁东南亚嗰啲辣咧，就通常都系辣得嚟咧。 仲會有啲甜俾翻你。 係啊 係啦，呢、這個就係佢哋嗰個最特別嘅地方。 馬拉辣 係啊，馬來西亞嗰啲 係啦，馬來西亞、新加坡呢啲辣咧，佢哋就中意咧辣得嚟就加翻啲甜嘅感覺俾你，咁啊令到你兩樣味一齊好 balance 咁俾你去感覺嘅。咁如果你話係日式嗰只辣嘅話咧，其實我唔係好覺得日式嗰只辣咧係真係辣嘅。 唔係佢都甜嘅喎，日式嗰啲都係帶甜 的。日式嗰啲甜咧同馬拉嗰啲甜咧有啲不一樣，可能用嗰個糖係唔同成分嘅糖。咁但係如果你話日式嗰只辣嘅話咧，通常佢哋都係第一唔係好辣，因為我覺得普遍嚟講。日本人唔係話好多會中意特別中意食辣咯，即係雖然有套日劇就係話係咁食辣啦，係啦係啦，咁但係我又唔覺得佢喺市面上有咁多辣，因為你真係要啲專門嘅鋪頭咧先至食到嘅。咁即係大朗嚟講，你有一間普通嘅餐廳咧，啲人都唔會特登好似我哋食點心，喂唔該俾碟辣椒我。 我未講過話，好少見。日本有嗰間咩十級辣啊嘛，即係第十級啊叫做咩內臟爆裂啊嘛，即係佢有個名噶嘛，每一個級數。 有一次咧，同一個日本朋友喺香港食米線，咁佢就都好想試下嗰個最辣，即係我食開個血盤嗰、那個那個感覺。咁佢 哇咁好勁，咁激嘅， 成盤紅色啊！我食嗰個米線係咁，跟住佢就見即係見我介紹啦，跟住佢一齊食啦。佢話辣咧真係好辣，佢話同佢哋自己當地本身有幾間鋪頭咧，即係當地人先至去嘅嗰啲專係食辣嘅鋪頭，佢話都真係有得揮。咁我就知道啦。如果我呢一種咁食得辣嘅味覺嘅話咧，去到唔同地方咧，可能真係可以試多啲當地叫做極辣嘅食品。好啦，咁啊講翻呢一個嘅面啦。咁呢個面咧做法都相當之簡單。咁我哋就非常之好彩，因為點解咧？嗰日朝頭早咧，我哋有幸啊，揾阿 Kitty 同我哋錄面啊。 係啊。都是加水啫， 错啦，因为那个是捞面嚟， 系啦， 咪捞完咪避咗啲水佢咯。 嗱，佢避咗啲水咧，先至系一个嗰、那个秘诀嘅所在。因为你录嘅时候咧，其实佢都有啲配料，即系嗰啲葱啊、假嘅鱼蛋啊，总之有啲好。 但鱼蛋好靓喎， 系啊，有佢个牌子， 系 啊， 有个字喺度喎。 系啦，咁所以咧，你倒嘅时候咧，千祈唔好倒埋去送走。 系， 佢咧嗰个嗰、那个碗面嗰个招纸出面咧，即系封住个顶嗰个咧，佢其实个设计几。几好嘅，佢有四个窿仔俾你吉开佢，就系俾你咧倒水嘅。 咦，呢个我又冇留意，因为 我录噶嘛， 因为你都帮你倒埋啲水嘛。 系啊，因为我录噶嘛。 你几好啊？我觉得依家 好严肃啊，我都觉得 严肃。良家妇女啦，直情系严肃都唔够形容嘅，好啊。 而家就不嬲都系， 不嬲都系啊。 咁好食啊，录得 好食系啦。 喂，做咩今朝赞咗阿 Kitty 咁多次？ 冇啊， 即系不断喺度又赞佢。 听日就赞到我咯。 根据一个 又靓又成 咁，根据一个统计学咧，礼拜三咧系应该互相赞赏嘅，因为对工作咧互相都缺乏热情啦，开始 系啊， 时候要赞多啲。所以阿小白同钟哥，你今日都 分 外有型同埋靓仔噶， 咁就好啦。咁啊可以继续讲下呢个面啦。个面咧，头先 Kitty 都讲得啱啊，有好多嘅配料。咁你录嘅时候咧，咁啊录完个面啦，录完个面就倒咗啲水佢啦。咁跟住嗰个气肉先至嚟，因为佢入边咧真系要食辣。嘅面嘅時候咧，佢就係後加佢哋嗰啲 辣 粉嘅， 辣粉 一大包辣粉同埋一包辣油嘅， 係啦。 咁我就梗係兩包都倒曬落去啦。 咁我梗係啦，我又冇嘅 一包嘅 啫。嚇點解嘅？ 點解啊？ 唔知啊。 你嘥咗另外嗰包喎，你攞嚟等我倒埋嘛。 唔係啊，你幫我搞咗，我負責食噶嘛，係咪啊？ 吓系啊， 咁即系我都倒咗两包啦， 你应该倒两包， 系应该系，仲使咁惊， 冇晒到，冇晒到， 两包咪两包啦，你睇下我两位拍档，你倒漏咗一包辣。哇！你都俾埋我嘛，系咪先？ 好惊你嘥咗嘢啊！ 好惊啊！ 系 啦，好似又转个头咧，股票市场咁样，哇！争嗰一口价就系嗰一口价噶啦，冇得话杀上去杀落去噶。 系过咗就冇噶啦嘛。 五个半攞就五个半攞，五个六就攞贵咗噶啦。 梗系啦，即系食呢啲面咧，其实嗰啲辣粉啊、辣油咧系命脉嚟嘅。咁啊食捞落去嘅时候咧，都真系要提一提啲听众，如果你都有谂住试嘅时候咧，要捞得都几匀啊，因为粉咧。去捞呢啲面嘅时候咧，系要俾啲心机嘅，由打圈啦、打转啦，到好似发蛋咁发落去咧。我通常呢个步骤咧，我会维持差唔多接近两分钟。 吓，系啊，使唔使咁耐啊？ 因为我真系好介意咧，我见到肉眼望落去嘅时候咧。 有啲個粉咧就尖好多，有啲咧就有啲白色嘅，咁我就覺得唔 balance 咧，咁我就覺得會好影響嗰個味，即係食一啖係辣嘅，跟住嗰啖咧冇味喎咁樣，咁所以就撈勻咗先，我撈勻咗之後咧，跟住先至再揾翻嗰個頭先你講個魚蛋咧，有字嗰個魚蛋，跟住先放翻喺個面嗰度，跟住影翻張相咁樣，咁所以我就覺得咧，哇喺呢、這個面咧， 我啊問翻啦，即係小白同 Kitty， 你食完之後個感覺係點啊？即係。俾一個辛辣或者好味道嘅評分、啊。 如果五個辣椒係最辣嘅咧，我就俾兩個鬆啲咯。係 啊係啊，我都係啊， 咁少嘅。 佢係有辣味嘅，但係你話真係好辣辣，好似阿 O 咁講，我哋嗰日食咧都係一條氣咁食曬落去，中間都冇話又要飲水 啊， 又 唔使，又唔會話食到 fili fili 嚟。 小白，我可唔可以攞翻我上次退翻你俾嗰個俾我？ 嗱嗱，你記得食嘅時候，我哋一齊幫你拍片。 嗱、但係又咁、啊，我又覺得鐘哥咧又未必得。 吓、 啊，系啦， 佢唔好落嗰个油咯，佢唔好落嗰个辣油咯， 睇少你咯、 啊。唔系呢样我唔会逞强， 我成日都唔会逞强。攞你即系小白行咩山啫？普通山佢行玉珠峰噶嘛，佢普通人嚟啊嘛，佢唔系普通人，你超级杀亚人嚟噶嘛。 我唔会逞强，唔得就唔得。 可以试下、啊，但系 冇啊？ 点解啊？ 如果阿 Kitty 话唔得，我都应该都唔敢试。 我相信佢未必得嘅，系佢夹唔屎嘅啫。 系啊， 佢哋夹唔屎。 辣粉啲份量着量咁啊，自己拣自己中意食。嘅面啊， 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话世界是。 我是 Kitty。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